177点，成交金额19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1点，升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1.4，升4.2；中国平安92.8，升0.8；金蝶国际8.6，三跌5.6；盈富基金28.9，升2.5；友邦保险81.1，系升咗0.1；美团点评62.45，冇起跌；港交所278.4，升6毫；工商银行5.97，升1仙；南方 A50 14.68，升1.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8，英镑9.915，瑞士法郎7.896，澳元5.39，加元5.899，新西兰元5.139，欧元8.8056。每百日元对港元7.2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8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39点，升104点。港金现价报12,79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77.33美元，卖出1,37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嘅。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日港居，咁就系黄竹坑道方向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啊，较早前土瓜湾道去红磡啦，近住木厂街曾经有意外，不过清咗啦，交通就回复正常。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咧仍然系有紧急维修，太子道西方向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啦，快线仍然封闭，咁暂时一带车多，冇造成挤塞嘅。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太子道西咧，交通系好翻好多啦，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系挤塞嘅，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一段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去到大榄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咧一段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渔民新村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多谢你 Kitty， 上次帮我整翻个门锁，不过手工好似麻麻地喎。 诶，用到就得啦。如果我快靓正嘅，我去咗开铺啦。不过唔紧要，你俾啲时间我，日子有功咧，手势会好啲嘅。诶，莫莉啊，我唔同你讲住啦，我今日要去学通渠啊，通完渠先再讲啦。 到底 Kitty 又可唔可以做到新一代嘅渠后呢？咁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嘅有种女汉子啦。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要成为人生中胜利者，先要识得抗拒诱惑，一同加入无毒特工队，凝聚抗毒力量。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 6月22日，麦花臣室内场馆强势举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Jenny，今次会唔会系故作坚强呢？ 在分手街头，我不敢回头，只需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把爱情反锁，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在爱情关口。 虽然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抒情作品，但今次 Jenny 呢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淡然的唱腔来到演绎。不过同样孤独，作曲李廷辉，填词 Hush， 编曲监制冯汉铭， Jenny 李幸毅，孤独门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 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 早晨啊，黄耀祖。 是。 早晨一个癫咗个鸡咁嘅曾志豪。 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我可以形容佢系马拉糕咁样。因为咧嗰、那个头发嗰、那个蓬松度咧弹起嗰个地步咧，根本咧就好似嗰啲发粉发起咗咁啊！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早晨、啊。你今日咁夹嘅？ 有几夹、啊？ 全部都白赖晒。件衫咁斯文咁靓， 你未翻嚟之前，阿浅形容我咧唔系白赖晒噶， 系咪啊？ 佢话我今日咧白雪雪咧，好似佢个仔翻学咁啊！我忍唔住嗌咗一声阿妈， 咁啊真系的确好似你两个唔系嗰啲制服团队，就系、是、好似想出席咩舞会噶咯。 我白雪雪今日系有特别原因嘅， 咁、啊、我白雪雪系因为之前黑咗几好多日啦、 啊，都想俾啲颜色自己。 即系琴日开始同色啦，咁今次白色，即系我想即系俾翻自己，因为有时着衫咧。嘅顏色都會影響自己的心情噶嘛， 哦，咁係咁 啊，即係想去啊開心翻啊，咁咪著翻好啲啦。你都今日紅紅啊， 紅 啊 紅 啊， 唔係馬拉糕啦咩？ 嗱你基本上 即係彈到馬拉糕咁啊，真 係。我肯定佢夜晚瞓覺嗰件衫就係嗰件粉紅色， 跟住咧究竟今朝幾點先起身？ 但嗰件衫咧根本求其喺依家唔知掛第一件嗰件咧就係嗰件。 有鐘 嗱我。看不到你條褲暫時，所以我不知道你條褲是不是睡覺那條。 如果條褲就不是。 我不知道啊。 如果你看我對鞋嚇死你添啊。 哦穿拖鞋啊。 咩啊？ 劲过拖鞋啊！ 你做咩？你着咗你个仔对鞋翻工啊？定着你老婆对鞋翻工？ 好犀利噶！ 咩啊？ 系咯？ 最紧要咩啊？ 咩事？ 嚟到心有刀，系啦！哇！个马拉高个头， 你 想点先？ 你唔好搞个头啦，你唔好搞一嚿啊！咁发生咩事啊？请问 冇事噶， 超劲赶啫嘛， 赶啫嘛， 系啊！ 想体验下香港人嘅忙碌， 人生就系 同埋冲劲啫嘛。 乜香港人嘅忙碌同埋冲劲仲要体验噶啦咩？我哋嘅听众话：喂，大佬，我日日都喺度， 每天都系咁 噶， 系啊，每天都是咁噶啦， 好犀利。啊！啲就 係你冇講過嘢啊！ 冇理佢啦。嗱，我今日要白色咧，即係清淡啲咧，因為咧需要有個文青嘅感覺。其實呢一樣嘢我好難擁有噶嘛，因為晏晝咧要幫手咧做主持呢個香港書獎。 哦， 係啦，就唔係處長， 一年一度有我哋廣播處長嘅， 係 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翻啦。我哋之後咧，我哋二台咧都會播翻啊，即係嗰啲2018年度啊，成日話咧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又好。点样都好啦，喺一个咁特别嘅环境之下，旧年咧 BAD 系一啲大家应该要记得嘅好书，即系阅读嘅习惯，其实都要提倡。 系讲紧旧年 2018年系啦， 今日就会公布啦， 系啊系啊， 香港书奖， 好 啊，跟住所有个文青嘅感觉，我都要刻意营造噶嘛。你知我本身冇文青， 我想问下我， 你本身你唔睇书噶嘛？你自己都讲。 我个 friend 佢有本书，佢入围系今年嘅，佢有冇份啊？ 你 阿陈嘉明 啊？ 嗰个系旧年个嗬， 我唔可以而家咁样， 唔系宣布喎， 哦咩唔系一早公布咗噶啦咩？ 今日先至公布， 哦之前嗰啲系提名嘅，可能系，哦， 所以我唔可以泄露口风嘅咁样， 好啊， 咁要学一学， 我都唔知噶嘛，一阵应该公布先知， 系咩？你又你哦见到你搭稿喺度揭下揭下噶，先 冇啊， 系咩咩？ 我 讲得就系睇唔到啊嘛， 公平公正噶，不过我知道今日咧晏昼咧嗰啲嘅颁奖嘉宾咧，即系 有啲咩阵容啊，讲得未啊？ 墨水肯定滿寫啊！ 呢個可以講嘅好犀利，其中一位咧係令到我琴日做呢個功課，即係司儀。其實成日大家以為你做 DJ 啊，司儀咪好使準備啊，翻嚟亂笠啊嗰啲，其實呢個係完全錯嘅諗法嚟嘅。當我見到有呢位嘉賓嘅時候， 準備完都會亂笠嘅。 係啦，冇錯，但你要準備咗去亂笠啊嘛，係咪？其中一位咧係李柱明先生。 哦，哇！喂，呢咪仲要呢個時勢喎？ 係啦，咁當然首先，因為我又未同佢合作過啦，咁啊的而且確由細細個開始，呢個真係可以講。细细个开始睇到佢咧喺立法局啊嗰阵时 系系冇错， 红遍滔滔啊嗰样嘢，咁我知佢个人系好 nice 嘅， 佢好好笑噶， 但你都会紧张噶嘛， 唔使紧张啊，佢真系我上次系咪？是咪你全名啱啊？甚至喺你嘅头， 你点样可以理解到你嘅意思呢？无端话上次系咪你全名啊？咁样系啊？ 喺你个头条 show 嗰个系啊嘛？ 上次系冇错冇错， 佢好好笑嘅个人。 但系即系作为一个后辈咧，呢个时候我真系可以扮细啦，都会紧张，同埋都真系要做定多几手嘅准备，因为冇时间嗰阵时，我哋未必系有时间同嘉宾，可能净系有一个小小嘅 briefing 话我会问呢个问题啊。其实嘉宾都收到问题噶啦，但 系 人哋点答？唔会话俾我知噶嘛，咁你跟住你要有一个 follow up 嘅问题，咁哇对住大作喎。 呢轮 你啲问题有冇楞翻呢轮嘅嘢啊？ 哦，咁呢个咧就跟稿讲嘅， 系咩系 咩？ 咁 同埋都系自由 发挥啦， 都系佢哋奖讲紧咯。 但系其实我唔系第一年 啱噶， 唔系第一年帮佢哋主持书奖 咯。 每一年咧，佢哋呢个平台咧嗰啲嘅颁奖嘉宾啊、得奖者啊，都系文化人，其实一定会对于社会发生紧嘅事咧好敏感嘅。其实佢哋不嬲都可以畅所欲言噶， 系 啊 系啊， 畅所欲言，因为佢哋真係會對社會發生緊嘅事好敏感噶嘛？ 係咯，因為而家還自由啊嘛，係咪啊？可以即係佢想講嘅咩都可以表達到。 應該我哋電台完全俾我哋嘅嘉賓。 如果俾我咧，我就會同佢講咧，你話我哋今年書獎咧，係咪應該有一啲推理書喺度咧？咁樣。 点解呢？ 因为首先你见到好多人推嚟推去啦，系咪先？ 推理 丛书，好多推理，同埋佢冇几多人都想用 凶手，即系嗰啲999 随 时凶手嗰啲， 随时嘟手，琴日嗰个。 边个啊？就交叉手 系咯，交叉手 啊 嘛， 系啊， 所以呢个可以系麦田交叉手，真系系咯。 其实呢啲都真系值得推理，点解会有声带传到出嚟嘅咧？ 系咯，即系唔使讲嘢，真系要好小心嘅，真系。 死咯，但唔怕，我哋平时讲嘅嘢咧，大家系可以系上网咧可以重温嘅，所以我哋呢啲直播讲得，重温都听得。 系啦系啦，所以 今日呢个文青录真系好， 同埋啱晒今日呢个时势真系。咁仲有冇啲咩嘉宾你会觉得 好多嘅？ 好多不能尽录啦。 啦，不能进六啦，好啦，唔好讲晒咁多住先，系啦，唔好会话唔同界别都有，譬如，哎呀唔讲得噶啦，都系，因为 又唔讲得噶， 因为有阵时个颁奖嘉宾咧，同埋嗰本书 系有关系 嘅，可能系有少少关系嘅、 哦， 我又唔想即系已经破坏咗个气氛咁 样，当然当然，好啦， 系咪一定唔会揾博彩界嘅代表去噶？ 因为有书 有书先系咪系咪会咁样噶？ 我想问，如果你觉得博彩界嘅代表会系边一位咧？ 譬如以前马会咁样咯， 而家都 有马 会嘅咁， 唔系即系可能 即系咩 啊？阿佳丽啊嗰啲咁样咧， 系啊，咁点啊？佢分享咩啊？ 唔系咁输啊嘛，跟住可能你同佢讲话， 输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唔好成个输输声系唔啱嘅。 但我知道咧，即系譬如今日有啲嘅颁奖嘉宾或者一啲嘅得奖者嘅书咧， 系 个主题咧都唔系几点讲咧， 唔 系几大路 嘅。 唔係幾大路嘅，即係嗱，你如果有本書關於博彩，首先嗰啲賭徒係唔會買書噶嘛，嗰本應該要叫做 贏， 或者叫寶 買 寶咁樣噶嘛，係咪？但係佢哋今年咧，我知道即係有一啲嘅頒獎嘉賓，佢哋咧都唔同界別嘅意思，可能係同體育界別都有關嘅。咁啊，平時你會諗體育可能未必同一本書會構上到關係㗎，係咪？但啊，都可以。 啊，唔系， 体育都有好多噶、 啊， 有 啲 运动员嘅自传 啊， 系咯，真系。 大家留意住啦，香港书展 啊，系啊，为咗开心下，白恤衫啦。 好啦，三十度气温，我哋配合呢个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啱啱生效啊。 在人群中，仍未各自平淡。 白恤衫，因你变耀眼，让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中，色彩都变平凡。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这个世界咧冇无缘无故嘅改变嘅。我记得咧嗰阵时，黄子华佢有个栋笃笑咧，佢话。你有冇发觉而家的士司机咧开始会主动咧找嗰个尾数俾你咁样？ 系 咁啊，即系都有一轮噶啦吓。咁嗰阵时佢嗰、个笑位就系佢话，点解的士司机会无端端肯将，譬如你嗰啲咩三十个零半会找埋个零半俾你咧？系几时嘅咧？佢话嗰阵时咪就系沙士之后咯。咁佢就话你知啦，经济唔好嘛，所以咧的士司机突然间咧，哇！好，你难得肯搭的士嘅话咧，佢都要反应啊！直情咧就系话，因为唔掂咧，所以佢就对你好好啦，咁样我，找晒所有钱俾你咁样。 又唔好咁讲话，因为唔掂嘅，大家共度时间。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话当大家好景嘅时候咧，佢唔休做咧，佢态度就比较傲慢啲噶啦。咁即系当有一个笑话咧，就得到好多人共鸣，因为点解咧？你就明白呢个世界真系唔会有无缘无故咧。突然间，即系你谂阿华突然间嗰一日翻屋企，无端端阿田攞拖鞋俾佢。 哇！咁我谂阿田应该做 一定系因为买多咗五樽香水同埋两个包包啦。 阿田好少会做错事嘅，即刻帮佢兜。 系咯，系啦， 因为平时 你好惊咩？你 梗唔系啦，呢啲好明显系强势老婆嚟噶啦。佢做错事嘅，我做错咪做错咯，唔系帮你攞拖鞋又话咁啊嘛。 一系就咧，佢发觉，咦，原来阿华咧嗰个同事咧多咗两个咧貌美如花嘅，佢感到受压力啦，所以翻到嚟嘅时候突然间温柔咗好多。阿华着拖鞋啦，死！佬咁样突然间多两句啦， 系跟住点啊？今日辛唔辛苦啊？咁啊？ 咁如果你明白咗呢个道理嘅话咧，你就会明白点解突然间有银行咧取消咗个最低月结消费真系。 琴日拍手掌啊，都见到，因为即系往往呢一个叫做收费咧，喺无形 困扰咗我哋好耐噶嘛。 原来二十年咯，呢一个嘅户口最低结余收费我又唔知。 即系五千蚊户口嗰个有二十年。 系啊，接近二十年啦，报道系咁写噶。 讲 紧系咩咧？即系大家有阵时都会知道噶啦。某一啲嘅户口咧，如果你嗰个喺个户口入边啊，流动嘅钱咧，可能系得五千蚊咁样嘅话。 以下 系啦，之前咧有一啲咧就要缴付五十蚊嘅月费，佢自动喺你个户口度扣嘅。 呢、這个就系都困扰，就系你唔知佢几时咧就系，我系咪几时知道几时截止咧？要计你数系够唔够五千啦？即系对于嗰啲叫做小市民嚟讲咧，其实系仲 系啊，我 五十蚊都系一个餐嚟啊！ 所以啲人咧当年咧喺学生嗰个年代咧，啲人成日就话喂，如果你打工咧，就话你将佢变成出粮户口，咁你咪起码可以咧基本上。免除咗手续费，因为你户口如果出得粮嘅时候有一嚿钱啦，咁啊计翻数咧应该得嘅。咁但系嗰阵 时唔知佢嘅截数日期系点样计咧？ 系啊，但系 你谂下，你出粮嗰阵时有五千蚊啫，你出完粮之后又要俾家用，又要交租啊、交电费嗰样嘢咧，冇五千噶啦，可能 系啊。嗱，咁咧，所以原来佢之前曾经收过好多咧，你都会觉得有啲烦恼嘅。譬如话结余不足五千蚊嘅个人综合理财咧，就要收六十蚊啦。系啊，咁如果你系再高级啲嗰啲客户咧，你嘅结余咧就要。唔够要廿万嘅， 系啦， 咁运筹理财综合户口啊，嗰个就 系啦。咁所以咧，譬如话而家呢两个嘅最低即系叫最低存款消费啦，而家都取消咗， 冇错， 系啦。咁啊，一取 汇丰啊， 其中一间，咁但系因为好多佢龙头啊嘛， 系啊。咁而家就系话点解无端端咦咁好死啊？ 就 系 啦， 系。 喂，你谂下，头先都讲啦，过去咁多年，几多打工仔咧，用好多唔同嘅理由，甚至乎嗰阵时，我记得咧，好多团体都话，喂，其实。对啲小市民唔公平，好大压力咁样。 我系有影响过噶，因为你谂啦，廿年前即系真系读紧书嗰个阶段咧，好多时候户口真系冇五千蚊嘅，一百蚊都冇啊，仲要大家夹埋。 埋过过护士攞咗一百蚊出嚟咁啊，嗰阵时 系 啦。咁所以咧，嗰阵时我系有影响到嘅，同埋嗰阵时大家好嬲噶。喂，我哋明明都系存款喺 你 嗰度，跟住你又有得攞去投资，你有得赚钱，但系咧我哋就话少少少嘅话咧，跟住你又要收手续费咁样。但呢支歌仔冇得唱咯。 系啊，而家点解咧？嗱，就系真系啦。点解的士哥哥突然间找到咁足啲钱俾你咧？阿田呢个突然间对阿华咁好落拖鞋俾佢咧？ 咪就系因为多咗竞争咯。 系啊，因为话年底咧，大概咁会有， 应该最快， 好快就可能会有呢个虚拟银行咧。喂，唔少噶，好似有八间啊。 因为咧，其实咧今年三月咧，金管局咧已经系发咗咧呢个虚拟银行嘅牌照咧，俾八间嘅铺头噶啦。 系， 即系话，即系其实就咁听呢个字咧，虚拟银行 系。 即係其實都仲有少少拗頭嘅， 其實我都覺得 唔係好知道。即係簡單嚟講，佢冇分行嘅，係咪？淨喺網上面幫你去理財嘅，係咪？咁啊，即係總之大家就會多咗選擇啦，咁樣咁啊，有唔同嘅財團啊、旗下公司咧，就話最快九月咧就會正式營運㗎啦，而且講到明啊，户口咧係唔會設有呢個最低嘅結餘收費嘅，相信仲會有好多嘅優惠，就係同呢一啲我哋叫做傳統嘅銀行啊、户口啊、 實體公司啊、實體銀行 你哋生意啦，所以咧龍頭大哥，首先咧就唔使 减咗价先，同你抢呢一个即系存款。咁所以咧，首先第一啦，即系可能你话下一波你就会研究一下个虚拟银行同实体银行好多分别啦。咁但系你谂下，第一波咧就系佢点解要用呢个嚟取消嗰个存款最低消费咧？惊人走佬， 留住我爸。 即系其实佢都知道咧，可能真系有人会走佬啦。同埋你谂下，即系其实呢个收费究竟有咩咁道理可言啊？你话突然间一取消， 之前系俾佢抢噶嘛？个感觉系 系啊，而家仲要咧，有阵时我嬲啦，见到啲监管局咧，仲会话系啊，呢个根据唔知咩宫廷使用守则啊，所以佢哋而家都即系有改善，顾咩平啊？原来咧真系有啲即系市场竞争咧，大家先至唔使俾最低嗰个消费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今个立法年度结束前唔会二读国歌法条例草案，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就调到财委会议程的最后一项。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形容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希望大家停一停，不要挑动情绪和仇恨。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将警民冲突的矛头指向警方并不公道，不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但若果是调查整件事就可以考虑。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非针对警方，而是希望还原真相。他又说，民建联过去一直大力支持修例，现时是被政府挑起，他们可以考虑成立苦主大联盟。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会就上星期三反修例示威时被警方近距离施放催泪弹展开投诉，他希望从制度入手，令警方正视做群众管理时在他身上出现不合比例的武力。胡志伟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当时不需要施放催泪弹，因为附近没有群众，只有着住反光衣的记者，自己已经表明是立法会议员，只是希望让群众和平散去。胡志伟又说，修订逃犯条例在他眼中等于宣布香港不再是一国两制，形容是压断一国两制的最后一根稻草。港铁发言人证实，荃湾线一列列车日前在金钟站侧线稍微超越停泊位置，触碰到前方的止冲挡。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列车和路轨没有损毁，止冲挡上有轻微刮痕。港铁已经通报相关政府部门，车长暂时被调离驾驶职务，协助调查事件。事发在今个星期二凌晨大约12:40。发言人说，车务控制中心安排一列没有载客的荃湾线列车由荃湾站前往金钟站侧线停泊，等第二日早上提供服务。 列车抵达金钟站侧线停低之后，车长按照既定程序以人手操作驾驶，慢速将列车驶向前面的指定停泊位置。期间列车稍为超越停泊位置，触碰到前方的止冲挡。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启程前往北韩，成为相隔14年再度到访平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夫人彭丽媛、外长王毅等官员陪同登上专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4点，升252点，成交金额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4点，升10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升4.8；中国平安93.35元，升2.35元；盈富基金29蚊，升3.5元；金蝶国际8.59元，跌6毫。友邦保險81.35元，升1.35元；美團點評62.5元，升5仙；建設銀行6.6元，升6仙；工商銀行6蚊，升4仙；港交所278.2元，升4毫。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9，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9，加元1.325，新西蘭元0.657，人民幣6.894。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464点，升130点。港金现价报12790蚊，升2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79.15美元，卖出137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咧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前少少啊近住深井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呢、这个时间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咁龙尾都是几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啊，就是东隧啦，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咧都是慢车。咁油塘嘅崇信街由于有高空堕物啦，崇信街来回方向介乎四山街同埋鲤鱼门径一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14号 X 啦，就要改道行驶，封咗一段嘅崇信街啊。咁铜锣湾摩顿台咧有水管爆裂啦，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中环线咧就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二号干线渔民新村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喂，我想健康啲啊，有啲咩食疗方法介绍啊？ 用生酮飲食法啦， 咩嚟噶？梗系戒麸质食物啦， 唔使戒口，用原始人飲食法啦。 喂，2019年啦，原始人，计我话5:2轻断食法最好。 唉，好乱啊，我想健康啲啫。 咁你就要睇电视节目《一于问医生》啦。今集同你研究边种流行食疗方法最有效。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我是吴丽珠珠女，我是怎样做地产呢？就司马燕生日，我就做到很闷啊，做 TVB 嗰阵时，我话喂，有冇咩嘅 part time job 介绍？啱啱隔篱个朋友咧就佢话地产啊，不过咧就冇底薪嘅，你得闲就翻嚟讲，诶，仲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安哥同学会。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风头火势啊，真系估佢唔到。瞓觉啫，佢瞓觉都着件咁靓嘅桃红色。佢见到琴日着一件桃红色，今日就到你桃三姑啦，系咪啊？今日着咗件桃红色瞓觉衫嚟翻工，究竟发生咩事呢？我哋唔知道，不过都好香艳下佢嗰件桃红色底衫。我哋有请啊，都几好几靓吓。OK， 有请我哋今日大家可以上去我哋专业望下佢个样。望下佢， 我要向私隐专员公署投诉。 望下佢嗰个头， 你想唔想加呢一句？我帮你 hashtag 呢一句啊。 边句啊？ 咩啊？ 我想向私隐专员公署投诉咯。系啊，但我照样系会 post 嘅。 就睇下佢嗰个样，究竟今日发生咩事？曾志豪， 可唔可以喺嗰度加到 hashtag？ 就系真系高兴个高啊！ 哦， 系咯，又高又兴啊！而家 哦，好啊，好啊，又高又兴系咪？一帮你加，帮你加。 冇办法啦，头发多我都唔想嘅，头发又比较自由啦，自由的杂草不能羡慕更多噶啦。好在而家有个 headphone 笠住咗，而家你影住嘅话，你就会见到遇劲风遇疾风就见劲草，揿翻低佢咪得咯。唔知道你有冇听呢，好多老婆老公嗌交嘅时候呢，即係当老婆好强势咁样去质问对方，即係例如嗰啲做咩，琴日去咗边度啊，同边个一齐啊，点解啲家用冇咗一忽啊，即係总之通常呢老婆喺度质嘅时候呢，男人通常惯性呢就会讲大话。而唔知点解呢，当男人讲大话嘅时候呢，大部分嘅时机呢你都 feel 到呢佢係讲大话嘅。喺讲大话嘅能力上面呢，男人係先天系输嘅。而女人呢由天生拥有呢一种呢分辨到讲大话嘅能力，係啦。咁所以首先呢个游戏呢係好唔公平嘅。但男人讲大话呢，我要听过好多人讲，最紧要有个窍门就係咩呢？面皮够厚。係啦，即係乜都唔好认。嗰陣时呢，即係 N 年前我都要出卖我朋友呢，佢话佢有一次总之就即係夜归啦吓，咁啊即係总之佢应该有做啲唔好嘅嘢㗎。返到嚟俾老婆呢当面质问，搜寻唔到证据，可能例牌都有嗰啲咩唇膏印嗰啲啦。佢嗰阵时佢反应系点样呢？佢面对老婆气势汹涌嘅质问，佢面不红气不喘，两眼直视前方，讲一声：我冇做到，唔系我。哇！佢话俾我听咧，当时点解要咁做呢？佢话佢老婆几乎攞条鸡毛扫扛住佢条颈噶啦，即系总之有啲更厉害嘅武器啦吓。佢话咧，相距离得嗰唔够 0.5 mm 嘅啫。 佢话佢还有死，掂就死。如果佢认咗嘅话咧，就俾条鸡毛扫刮落嚟。佢宁愿当面否认，即系最多 Sam 虚揽住一齐死嘅啫吓。哦、啊，咁啊过到骨嘅。咁所以你会明白啦。其实讲到你其中一个窍门咧，可能就系面皮厚，眼唔好眨，气唔好喘，面唔好红。无论嗰个大话几咁荒谬都好咧，都抛一抛到人嘅。嗱，你用呢一个逻辑同埋标准去观察嘅话咧，你就会有啲明白最近发生嗰啲事嘅。例如你会明白点解阿比卡超咧，佢系会咁样去解释啲速龙嗰件衫冇编号呢件事。哦，突然间好动物啊！嗬，比卡超解释点解速龙冇编号？哇，呢、這个就系仲唔系侏罗纪公园真系。咁因为你知啦，近日咧好多人嘅斟酌点啊，就话喂，点解警方嗰个特别战术小队、速龙小队咧个制服咧冇警员编号嘅？咁你话如果我哋想表扬佢嘅，咁点表扬咧？喂，咁系啊嘛，唔系净系得投诉噶嘛。咁其实警察都爱民如子噶嘛，佢有好多地方做得好嘅。你好想表扬佢，你话想话俾佢听咧，佢斯文有礼咧，点样维护呢个警队嘅治安啊、繁荣啊咁样？你想表扬佢，你冇谂摆你都表扬唔到、啊。咁于是乎咧，阿比卡超局长系点解释嘅咧？佢就话速龙小队制服冇位展示警员编号，系啦，其实唔系我特登想咁眼瞓嘅，而系阿比卡超局长咧，可能呢排咧，嗰套电影啱啱落画啊嘛，系咪？可能佢即系啱啱做完嗰出戏嘅演员咧，佢比较攰啊，佢讲嘢都冇乜力气。佢话俾你听，速龙小队个制服系冇位置展示警员编号。你觉得你会唔会信呢？即系佢而家就等于个老公咧，俾个老婆质问，点解你冇摆我张相喺你银包度？而个老公同佢讲，我银包冇位挤你张相咯。但你个银包明明系成条潜艇嗰个三文治咁长噶，成条热狗咁长噶，你冇位挤银包？喂，其实咧，头先我都忍唔住即刻上网望一望，速龙小队嘅制服由头笠到落脚噶，其实佢边忽冇位可以展示警员 number 咧？莫非叫警员 number 咧？全部都系写嗰啲咧，真系过年啊写挥春咧，真系要鸡乸咁大只字，即系佢个 number 一二三四咧，个一字咧原来已经成个心口冇晒位啦。佢哋原来嗰个制服嗰个 number 咧系要大到咧，真系好似写五福临门咁大嘅。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佢真系等于同个老婆讲，我冇位挤你张相喺度啊。系啊，真系冇位啊！哇，唔该，我谂你都信嘅，应该你试下。如果咧学生啦，你试下佢翻学嘅时候咧，以前我哋都试过个冇钉校章咧，即系仲系细个嗰个年纪咧，谂住随时搣校章咧入去机铺打机啊嘛。你试下同个训导主任讲啊，校长，因为我哋到校服冇位咧，就黐校章啊。你估老师信唔信呢？不过冇所谓啦，信唔信都好啦。其实佢讲咗就当系真嘅啦嘛。哪怕有人话俾你听咧，曾经以前套制服系有个 number 嘅。咁不如咁啦，我哋向前看啦。我哋最近都话咧要少啲戾气啊嘛。我哋不如咁样，我哋咧就请各大时装设计师，即系我其实都系识嗰几个嘅啫，都系嗰啲咩啊 Leo Leo 啊嗰啲咁样咧。你可唔可以叫佢哋帮帮手啊？嗰啲咩 Vivian Tam 啊、Wong 啊咩都好啦。不如叫佢哋帮手重新设计一次速龙小队嗰套制服。或者会唔会可以参考一下咧？最近攞到 NBA 总冠军嘅多伦多速龙队啊，大家都系速龙，佢哋套制服咧前后都有名咧，有 number 咧，有队名咧，赞助商都可以摆埋落去噶。不如你试下揾下佢哋帮帮手。林书豪都系其中一个队员嚟嘅，可能你可以透过呢位华人之光嚟帮我哋改善一下，由速龙队帮速龙小队改善一下，都系一件功德啊！风头火势。我都好欣赏佢头先偷拍我嗰个速度。其实我系故意俾佢影嘅，我系故意摆翻个三七面，仲要尽量低调，等你睇下我的头究竟系弹得几咁高嘅。你信唔信我讲嘅嘢啊？你唔信都唔紧要。我希望佢一阵摆张相上网嘅时候，可唔可以打个 soft 镜啊？因为咧我今日冇化妆咧，可唔可以令到我样咧尽量柔和少少啊？唔该你啦，黄耀祖。 唔使惊啊！摆咗噶啦，同埋其实头先唔止我一个影噶，直播室里面咧有三个人啦，而有两个人咧都系同时攞相机影，我哋仲做咗个少少嘅比拼啦，就系边一个咧系影得你丑啲噶？咁我自己觉得我嗰张系影得你混浊啲。 他比我丑，什么 都。佢唔开你咪添啊！ 我冇谂过， 因为佢眯埋眼，同埋有少少反眼去唱他比我丑。 他比我 丑。我哋不约而同咧，两张相其实差唔多，喺咩角度嚟影咧，都系一样咁衰嘅。 冇错。 窮啊，真係窮啊！講緊係香港人好窮，咁呢個可能大家會話做咩無端端啊？喺星期四嘅朝頭早話香港人好窮啊，因為我哋真係窮到地方都冇得住啊嘛，可以有得住嘅，不過話要上樓嘅話咧，真係好困難。又有一個最新嘅調查咧，就出咗啦，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問同類型嘅問題噶啦，不過今次大家嗰個反應咧嚟得更加熱烈啊！讲紧嘅咧就系话楼价咁高啊，嗰啲乜嘢有七成嘅市民啊预期啊未来嘅楼价仍然会继续上升啊，其实真系冇讨论嘅价值噶啦，因为大家会知道噶，真系会继续升，大家都系继续买唔到噶。不过大家为咗要有机会上楼咧，今次个调查里面问到其中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啦，究竟你愿唔愿意住空宅呢？如果你住空宅嘅话咧，究竟嗰个折让率啊有几多，你就会考虑去买呢？咁嗰个数字咧，我自己觉得都几惊人噶吓，因为咧话有54%啊，即系咧超过一半嘅朋友咧，话如果有一个折让，即系比市价平嘅话咧，佢哋系会考虑购买呢个空宅嘅。而当中咧就话最主要咧就因为个价钱会平啲嘅话，因为就话有一个折让率啊嘛，有啲简单到啊，其实你平10% 嘅话咧，我哋已经会考虑噶啦。虽然呢一个平10% 就会考虑买空宅嘅类别咧，唔系最多，但你讲紧原来有超过一半嘅朋友为咗要上楼啊，空宅都愿意买啊，其实比例都真心算多噶吓，呢一类型嘅调查咧，其实今次咧就由一个即系网上卖楼嘅平台咧就委托咗啲嘅调查公司做嘅。咁当然啦，可能你都会谂到啊，佢问呢啲问题都可能会预见到，大家就会话空宅都肯住啊，可能就直接一帮帮手就推到咧嗰个楼市更加炽热嗱，有人都会有咁样嘅担心嘅。但我最想咧就系得到咧就系一众啊，就系嗰啲政府嘅要员啊，可以睇下。其实香港嘅朋友真系去到个地步，水深火热到咩地步啊？就系我哋真系冇地方住啊！空宅以前咧，即系用翻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嚟讲啦，真系讲呢两个字啊，都已经惊噶啦嘛。但有超过一半人，如果平啲嘅话，佢哋肯住嘅话，证明我哋嗰个生活压力真系非常之大啊！成日都会有唔同嘅数字出嚟噶啦，就话啊有几多，佢哋都好似有啲新嘅措施啦。即系嚟紧，如果有啲楼啊，即系有啲新楼又好，二手楼都好啦吓。你摆低咗喺度啊，丢空咗佢，冇人住嘅话咧，可能会加重啲嘅税啊，各样嘢好多都会讲噶啦。但你见到咧唔同嘅数字，譬如啱啱嘅呢一个嘅居屋啦吓，哇又超额认购，又破新嘅纪录咯。咁啊见到大家真系好需要住啊！但如果有人真系睇到，希望个措施都可以帮到少少，唔系我哋真系空宅都要住，真系冇得拣啦。风头火势，估唔到佢啊，只手啊都用得咁快啊，嚓嚓咁样咧就影咗我哋另外一位拍档啦，冇梳头啦，甚至阿东东喺个面书话，究竟佢有冇刷牙嘅咧？其实呢啲都系一个谜嚟噶。我对佢嘅时间短啲啊，或者你可以帮大家解答嘅，究竟佢唔知醒，好临近翻工嗰阵时候。头就一定唔梳噶啦，睡衣照着，我哋都见到噶啦。但佢会唔会刷牙嘅咧？吓，桂花田， 即系咁，我相信佢应该系冇嘅。所以咧，佢口袋咪佢袋咧里面长期都有香口胶喺度嘅。你问下佢而家有冇？有冇啊？张志豪， 有刷牙。 相信咧，好多朋友都有睇过嗰条老鼠食牛杂嘅片啦，系咪啊？系啊，冇睇错，一只长尾嗰、那个头仔拧左拧右拧嘅坑渠老鼠，唔知佢行咩路线，竟然行到铜锣湾一间粉面档，佢仲行埋嗰个热辣辣。好好味嗰个牛杂锅嗰度啊！佢好叻啊！佢冇跌过落去啊！唔知系咪已经好耳熟能详？佢冇跌到落去，同埋啲牛杂佬度一齐咁样碌。嗰只大老鼠喺个锅边嗰度探头入去就就食咗几下嗰个牛杂啦。点啊？冇人见到嗰隻大老鼠喺嗰间粉面档嗰度咁样，个厨房嗰啲师傅睇唔到嘅咩？唔系啊嘛？喂，一向都知啊，即系食肆卫生问题咧，其实都好严重嘅。 同埋都好普遍即係有啲論盡嘅，但係都唔係咁離譜㗎嘛。咁樣會令到啲市民擔心㗎。喂，如果真係股市啊，嗰間鋪頭相信已經被封殺，嗰啲負責人呢可以流放㗎啦。而家鼠患真係好嚴重啊，負責嘅政府部門你想點？是不是要等到老鼠上街走出来呢才是商讨啊怎么处理好呢？早阵子电视台呢还拍了很多老鼠呢在后巷横行的片段，又拍了他们在草丛里面周围跑，周围有东西吃，最糟就是有市民走去喂。其实他们心想我想喂流浪狗，怎知老鼠看到他行，他看到他是吃先。最恐怖就是那些烧腊档，那些烧猪乳猪掉在那里的时候挂出来，那些老鼠真的当他游乐场那么玩，上上落落在那里爬在那里行的。喂，不要当市民的肚子 是什么东西啊，麻烦大家各位食肆尽回一个负责任的人，还有各位政府部门，麻烦你即是相关的部门，麻烦你即是尽快处理。因为啲鼠患已经严重到佢行到去个窝边，佢冇跌落去，竟然喺度探头喺度咀嚼嚟食，情况真係好严重。希望有关部门、政府部门负责嘅食肆，唔该你加强检查一下，保持你个铺头卫生，市民个肚仔、市民嘅健康都係靠你哋㗎啦。 Who's the leader of the club that's made for you and me? MICAEYMOUSC. Hey there, hi there, ho there, you're as welcome as can be.MICAEYMOUSC,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ckey around the world we're marching. 先你听嘅系 Mickey Mouse 啊，呢 Mickey Mouse Club March 系啊，如果咁样就会开心啲咯， 系嘛？ 如果佢系 唔系喺渔涌度见到 咁样，唔系喺铜锣湾咁样，唔系喺其他各大区里面嘅后巷里面咁咯。 嗰啲叫做牛杂 mouse 咯， 系好惊啊！即系佢哋 真 系好精灵啊！我都见到嗰条片嗰只啊老鼠，诶唔好讲嗰啲啦，我哋嗰啲开心啲，同埋重要啲嘅呢个嘅消息咧，我会话对全宇宙嘅女士都系重要，除咗阿田， 系点解啊？ 阿田你唔关系嘅， 点解我唔关系啊？我有查嘢噶 啦， 唔系查嘢，讲紧减肥， 我减肥我 真系唔关 係嘛？全宇宙嘅女士都會覺得咧，減肥係佢哋一生嘅使命嚟噶嘛。除咗阿田，但如果講緊呢一個而家喺日本咧爆紅嘅減肥方法，其實男士們啊，冇分性別嘅男士，如果你想減肥嘅話咧。都可以試下，因為講緊嘅話咧，嗱佢話爆紅，但我睇到嘅時候咧，我唔信真係會有效嘅， 即係好流嘅覺得， 因為只需要兩分鐘， 兩分鐘， 係啊，兩分鐘做嗰啲動作係咪啊？ 做嗰一個動作， 做一個動作， 就話咧係消耗嘅卡路里咧，將會係跑步嘅1.2倍，仲要唔使出街嘅， 喺 屋企做就已經可以啦。 兩分鐘做啲 單腳企，左手摸右手腳趾尾，額頭掂地 嗱，嗰個難度咧，即係同你講緊嘅差唔多嘅啫，更加簡單。你覺得頭先阿豪仔哥有難度啊？係 咪啊？單腳企，左手摸右腳嘅腳趾 尾，然後額頭掂地喎。 唔係咯，額頭 呢個更加容易嘅， 係咯， 更加容易嘅，因為咧佢就有一個咧日本新興嘅叫做一日兩分鐘跳躍減肥方法。 一日兩分鐘跳躍。减肥方法 啦，要跳绳啊？ 嗱，又唔系，连绳都唔需要跳啊！佢成个动作就系咁样嘅啫，要你向上下跳啦，但系咧就唔使跳到好高嗰种嘅， 因为你都跳得唔高。 我跳得好高噶， 唔系你要减肥嘅话，都跳得唔高啦。 如果你跳得高咧，咁咪次数会少咗。 90磅嗰啲女仔都话要减肥噶， 系啊， 咁跟住咧， 100几啊磅嗰啲都唔知做咩。 你自己放弃自己啫，另外一个原因嚟嘅。佢就话咧，你只需要咧轻轻咁样跳，但系每一次咧就将个身体离地系几公分咁样就得噶啦。咁样咧原地跳，上下跳，咁样咧就可以锻炼到你哋下半身嘅肌肉，继而。带动你的腹部、腿部、臀部的肌群啊，令到个肌肉的耐力啦等等咧都可以增加。每日两分钟就可以咧消耗到跑步1.2倍的卡路里。 我相信 我咧就咁跳 啫。你知唔知嗰啲咧，我咪杂湿嘅跳绳嗰啲咧，就嗰啲好劲嘅。 咁你不如跳绳，系咪啊？嗱， 你绳都唔使跳。 你睇阿田，佢动作都未做，佢已经气咳啦。你点做呢个运动啊？讲跳绳你都攰啊，头先。 简单喎，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个肠咧会蠕动啊，咁蠕动咧，你 咪 会 咁你唔做，你讲到咁简单， 我唔知道有咁样可以做到 啊。而家话俾你知，你做唔做啊？咁样 嗱，可以试下。 嗱，如果要试嘅话，记住啊吓，你哋睇住电视点样做都得嘅，但系佢哋就提醒翻，千祈唔好喺食饭之后一个钟头咧就做，同埋如果咧地下有个瑜伽垫嘅话咧，咁啊可以保护住个膝头哥啦。 车抵达金钟站侧线停低之后，车长按照既定程序以人手驾驶。以人手操作驾驶，慢速将列车驶向前面的指定停泊位置。期间列车稍为超越停泊位置，触碰到前方的止冲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5点，升223点，成交金额3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0点，升15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1.6升4.4，中国平安93.2升2.2，盈富基金28.95升3毫，友邦保险81.3升3，金蝶国际8.66跌5.3，美团点评62.3跌1.5，建设银行6.6升6仙，工商银行5.99升3仙，港交所277.7跌咗8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9，英镑9.917，瑞士法郎7.894，澳元5.391，加元5.906，新西兰元5.142，欧元8.8108。每百日元对港元7.2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64点，升咗130点。港金现价报12,790，升2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79.84美元，卖出1,38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宗封路措施啦，咁就系将军路隧道公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咧系有收树工程，咁而家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龙尾排翻去将军路隧道。咁重复一次啦，由于咧将军路隧道公路咧系有收树工程，咁方向工业村咧近住电话机楼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翻去将军路隧道入边。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有车龙的，好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是东隧去港岛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大埔道方向沙田近住九龙水塘咧，即系显学油站嗰段咧，系一段挤塞嘅。大埔道方向沙田近住九龙水塘，即系显学油站对开咧，呢一段系挤塞。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澳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渔民新村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就然失去，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又话去邮局寄个邮包过美国嘅， 入埋报关资料就去啦。由2019年6月1号开始，寄去美国的特快专递、包裹和邮包都要先做好电子报关的。 怎做的？ 你可以经香港邮政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邮政局内的自助设施办理。没做，件邮件就寄不到的。上香港邮政网站了解多些吧。 节目大纲 十三集都度好了， 介绍声带 唔超过三分钟啊嘛， 制作团队资料 都齐啦， 咁就 咁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第27、28季申请期到6月20号星期四下昼5:30为止， 限期前要喺 CIBS 网站填好申请表格，仲要记得揿递交噃， 揿制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嘣嘣嘣嘣。 究竟巨肺田可唔可以晋级呢？ 各位评判，我准备好啦。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晋级啦。 哇，巨肺田得到黄金制啦。 但我哋未开始唱。 因为我赶住返去听风show快活人啦。 原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上昼10:00到1:00嘅风show快活人嘅威力。 哦，我真系要多谢曾志豪、桂花田同黄耀祖，多谢多谢多谢。 你可以离开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天气天气天气又有酷热天气，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不过咧话早上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日间天气系酷热噶。 啊，系啊，系啊，嗱，咁另外要提一提大家嘅，今日12:00之后咧，有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啦， 继续同大家去下唔同嘅区域，但今日嘅题目一样咧，系18区嘅朋友咧都可以而家留个言或者打电话1872388同我哋报个到嘅。 系啊，就系、是、讲下我哋香港嘅主题街，咩叫主题街咧？ 系 啦，即系话啊，成条街可能佢唔长嘅，可能短短地，但系你咦，就好集中嗰啲铺头。 系 嗱，例如我哋嘅特 色街就係、是、主題街就有金魚街啦， 金魚街啦， 花墟啦， 太子旺嗰度一帶啦， 條街係啦，條街賣波鞋， 波鞋街啦，咁呢啲就 係 我哋想講嘅主題街啦。 係啊，有啲主題街咧，你就耳熟能詳，譬如頭先我哋噏出嚟嗰啲咧，但我相信有啲咧係屬於嗰啲叫做隱世咧， 冇錯。 即係譬如可能你問啊問啊話邊度咧最多可能有嗰啲咩叫做整車嘅地方啦，即係佢未必係愛嚟聞名天下咁啊，但可能咧有好多整車嘅朋友就話：，誒土瓜灣咯，個咩十三鋪啊，定十三街嗰度咧， 係啊，好多 好多噶嘛， 會有兩條街全部密集式，全部都係整車嘅， 係係係。 咁除咗土瓜灣，可能其他區我哋係唔知嘅，咁我都可以入去啦。起碼我覺得，起碼有三四間咧喺嗰度咧，就已經係一條主題街啦。 三四間就太少啦， 三四五六間， 通常係啊，真係嗰度起碼咧打對橫咧七八間走唔甩嘅呢啲真 係。即係總之，如果你係要我特別地咧，譬如我想買關於寵物嘅嘢嘅，我去嗰條街咧。啱曬數噶啦， 太平道嗰度啦，一定會發覺。 嗱，除咗嗰度咧之外，我知道仲有 嘅 喎。 係 啊，所以如果你哋都知道嘅話咧，喺邊一個區域都好啊嚇。咁啊，歡迎大家而家咧可以網上面留個言，話聲俾我哋知，等我哋可以捐窿捐罅，幫到下大家嘅聽眾啊嘛。 係啊，即係起碼佢知道哦，我嗰度原來係有啊，咁我哋去嗰度睇啦。譬如以前條喜帖街咁啊， 冇錯冇錯。 咁而家咁究竟 冇咗個喜帖街， 我哋 要訂喜帖去邊咧？咁啊， 係啊，應該都仲有好多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8-1-87-23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有冇啲咩主题街一啲好有特色嘅街道群咧？话俾我哋听，等我哋都认识一下。 尤其是系得你知，我哋唔系好知，或者街坊先至知嘅话咧，更加想你同我哋分享。 因为十八区真系区区都有你哋自己熟悉嘅嘢啊嘛，咁啊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唔好？电话号码1-87-238-1-88。 系啊，嗱呢一单新闻嘅话咧，我谂咧可以话系划时代啊。点解咁讲咧？ 点样划时代化咧？又 系啊系啊，讲紧嘅咧就系话，平时我哋成日话嗰啲咧咩打仗啊，我哋要入侵人哋个国家，电影都睇唔少啦，系咪先？但永远咧都系派啲嗰啲咩特务啊，嗱一啲就系嗰啲女士好靓啊，一系就嗰啲咧好打得啊，即系嗰啲咁样噶啦。以后我会话，原来中国多咗一样新嘅武器， 系 呢种武器就系佢拥有，佢自己都唔知道。但原来咧唔小心咧去咗外国之后咧，系会令到人哋咧带嚟严重嘅经济损失嘅。 系咩嚟噶？ 龙虾， 就嗰啲小龙虾系咪？ 唔系，小龙虾系入口啫，佢冇出口噶。 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 系咪真系龙虾？ 系啦，因为而家成日话噶啦嘛，咩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唔系真系咩打仗噶啦，你令到人哋嗰个经济咧，成个国家 受到影响。 系啦，其实嗰个咧就仲严重啊，今次咧。冇心嘅，其實中國真係冇心嘅。不過一個唔小心啊，已經令到某一啲嘅地方咧冇咗7亿港元嘅經濟損失啦。 咁係咪即係帶咗一啲菌或者一啲小生物去到嗰度破壞咗啲農業？ 你頭先兩樣嘢嘅。菌就唔系小生物 系啦， 但系当个小生物慢慢已经变成咗唔少嘅话咧， 系啊， 咁就变成大件事啦。 因为佢繁殖得好高嘅， 可以咁讲。 之前有啲新闻报道过一啲事情啦，咁但系今次系过咗跳咗啲唔系跳咗啲咩去啊？有啲咩过咗去啊？ 其实之前咧都出现过噶啦，出现咗咧开头咧冇咁严重嘅时候咧，仲可以攞嚟讲笑，仲话咧啊呢个可能可以成为多一个新嘅旅游点啊，横掂啊亚洲嘅朋友啊都咁中意食佢哋嘅话，你哋嚟食啦咁样。讲紧唔系小龙虾就系、是、大闸蟹 哦， 系啦，其实就开头佢哋都 OK 欢迎嘅，即系因为唔知点解咧就有好多嘅大闸蟹咧就去咗欧洲嘅地方， 是 其中一个咧而家好受影响嘅咧就系、是。比利时， 比利时， 因为可能啲大闸蟹食咗佢哋好多里面， 佢破坏佢原本个生态系统咯，应该系。 如果只系生态系统就好啦。 咁咪上晒街啊？ 嗱、哦，又佢哋又未到去到游行上街咁样 嘅。会唔会生态系统唔系系生咩 系统啊？ 系咯， 生咩系统？你讲清楚 啲咯。生殖系统啊， 系啦。跟住咧就话咧，原来之前啊有一啲嘅大闸蟹咧就跟住可能钳住咗只船啊，就由中国嗰度咧跟住咗船，哒哒哒。 佢、 哎、 偷渡去 喎， 偷渡去咗比利時， 都唔想 啊！但可能咧，即係去到歐洲，但係啲蟹都覺得哇，好爽啊， 好 正 啊， 跟住話， 係 啊， 不停啊，搞嘢， 係咩鼠嚟啊？咪啊，即係可能佢見到異種啊嘛，即係唔同咯。咦咩嚟啊？咦有啲新鮮感喎， 遊客 個個都喺度搞佢啦， 所以咧佢哋去到之後咧，佢哋自己大量繁 殖啊， 所以喺半年咧已經捕獲咗。超过70万只嘅大闸蟹喺比利时， 咁佢哋 真系生得好劲啊！ 我想话佢唔识补啦，系咪啊？我谂佢哋啲水域应该好啲啩？ 咩叫唔识补啊？ 即系唔识。 即係我意思係話呢個係寶嚟嘅，即係我哋食大閘蟹咧好貴噶嘛。咁佢哋覺得比利時覺得我哋係即係重災區。 佢哋真心唔覺得係寶嗱，你聽埋你都會知道。如果佢哋去到比利時啲大閘蟹啊嚇咁樣做嘅話， 佢咬爛曬啲船。可能嗰啲木艇啊， 大 闸 蟹咬船咧，咪即系睇得太多科幻片啊？又咬船喎、 啊，蟹钳钳爆咗船， 蟹钳钳爆船系哥斯拉下集嚟噶、 啊，钳爆船员 点啊？ 唔系逐格褪啫，冇嘢噶。 海滩咁佢咬咗嗰啲市民， 系一 啲 诶，啱啱就话唔会咬嘅。 钳 爆佢， 佢哋系咪中辐射啊？点解会咬船同埋钳人？ 咁如果唔系有咩问题啊？ 有钳咪咬人咯。 系啊，变法无从都要变法，钳。 佢哋都仲系一只蟹嚟嘅啫，数量多，钳 晒啲鱼。佢哋冇魚食， 向呢方面諗就比較啱啦。 啲阿師奶咧，阿比利唔係比利時師奶諗住買條魚嘅，點知隻魚都掕咗一隻蟹嘅，但係佢又均真喎，唔想要隻蟹喎，所以嬲啦佢。 未到去要攻擊船員啊或者蟹啲人啊咁樣嘅，只不過咧佢哋去到嗰度咧好食好住啊，首先就生好多啦，生咗好多之後咧就會一齊啦，有個使命，我哋一齊做啲嘢啦咁樣，例如。河床所有可以食嘅生物，佢哋食晒。 系 河床度挖窿啦，令到佢哋嗰个生态嘅平衡咧就受到影响。嗰啲河道，因为佢哋自己喺度刮烂晒啲地啊， 瞓噶嘛，住噶嘛。 跟住咧，仲破坏水坝等等嘅基建。 嗱，头先我话。钳只船，你又话哥斯拉水坝嚟而家，超人都要出嚟噶啦。 总之佢未钳船同埋未钳人咯。 水坝佢系咪掘到？唔系佢可能掘到水坝附近嗰啲泥土啊， 系啊，影响到嗰个水坝嘅基建。 哇，好危险噶！ 而且仲不。佢哋冇辦法啊，解決唔到，佢哋仲不斷喺度繁殖，繼續喺度咧就越嚟越多，變成咧當地嘅政府咧就喺度諗緊啦，咁不如殺咗佢哋啦，殺咗佢哋，但係就算 咧個賣啊嘛， 咪先播宣傳片先， 咩啊？ 同啲蟹講。两个就够晒数，两个已经够晒数。 唔系佢 无谓追， 啲蟹都话我都系得两个，两公婆，点知我一胎你好多只噶嘛？你知嗰啲 叫你冇生咁多咯。 唔系我一胎可以好多只啊，我都系得个伴侣嘅啫。 系啊， 但系我一胎 人哋 两个 够晒数，系不嬲都唔系讲伴侣噶，睇你谂乜嘢噶。 咁我只系话俾你听，我一胎系真系好多只噶嘛。 系啦，所以而家嗰边咧， 蟹子几多啊？你谂 佢哋根本系唔。唔知点算嘅嗱，佢哋有谂过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卖翻去中国啊，系咪得啊？但原来呢个谂法唔得， 佢哋签证有问题，嚟咗比利时，你再翻去嗰度嘅双重国籍 条例， 系啊，要引渡大闸蟹条例， 好惊我咁样，咁啊， 佢系逃犯嚟嘅， 系啊， 佢走咗出去出边唔掂当， 呢铺真系要揾速龙、暴龙、比加超一齐食晒佢， 但系唔得， 集体 BBQ， 你以为你运翻去中国人哋会买咩？话就话吓，估计啊，佢哋咧同中国喺养殖场嘅大闸蟹去比较咧，系比较瘦，而且系比较小高嘅。咁啊，中国都大把啦。 小高你好伤心啊，听到就 系啊， 系啊， 同埋瘦咯，你咯，即系你咯，你走就比利时做咩？ 比利时大闸蟹， 我都唔要你，见到你， 即系我哋而家唔足称。 即系你咁样谂嘅话，如果你要比一比嘅话，即系养殖场嗰啲就系 可唔可以有第二 啲 煮法啊？ 我想话 大闸蟹可唔可以将佢拆嚟做咩蟹肉碗仔翅嗰啲？ 當地有諗嘅，當地有諗就係啲乜嘢呢？因為其實當地佢哋嘅人咧，究竟大閘蟹係咪安全可以食？都拗緊頭，佢哋連呢一格都唔肯定， 點解咧？ 唔知啊嚇。 咁咪驗一驗佢咯，咁你驗咗出嚟，知道哦，原來賣得錢嘅，咁咪嗱咁咧。 但就話賣得錢就係話又唔夠中國嗰啲去比啊，咁係咪真係賣 翻俾 local 咯？ 係啊，其他嗰啲啊嘛。 同埋通常你掛咗放羊標籤咧，你都會覺得矜貴啲噶嘛，係啊，嗱，你都問啦，而家。啲豬由非洲嚟嘅，你都零舍對待啲啦，係咪？ 不如咁啦，做下好人好事。佢既然有大量啦，咁咪即係運送去俾其他嗰啲窮嘅國家度。喂，我請你食啦， 唔使錢咩？佢而家就話咧，就算我將佢哋殺死曬啊我將佢攞去第二度，全部都要錢啦。佢哋考慮將佢啲大閘蟹咧磨成粉，變成魚糧。睇下呢個會唔會一個咧最平嘅方法去解決咗呢一個問題？ 但係佢講七億喎，係咪頭先講 七千萬啊？ 七億港元嘅。經濟損失啊，因為咧佢哋咧即係話唔係淨係話比利時嘅，因為話大閘蟹咧已經咧去到歐洲唔同嘅地方啦，德國又有影響啦，咁水壩、水管啊、河堤啊，全部影響到 大報復。我呢個真係宇宙啲怪獸片嚟嘅喎。 係啊， 咁點解呢個問題唔喺我哋？ 即係大陸嗰度有發生，我有冇聽過佢咁講嘅？ 我諗我哋食得快 啩。咁又話我哋 唔係好識煮， 唔 係 同埋 我哋 係 即係自己養噶嘛。 咩啊？ 佢有好多人工繁殖噶嘛？如果喺大陸，你控制住噶嘛？同埋最緊要我諗係咩咧？水質冇咁靚。 哦，係啊，我就係話嗰個水 好食好煮。 邊度水質好啲？ 比利時水質可能靚啲咧。 就話比利時瘦啲啊，又少啲膏啊。 唔係啊，佢溝咗種啊嘛。 你又知人哋溝咗種？ 如果唔係，咁佢點樣繁殖？ 可能因為比利時溝咗， 夾住架船偷運過去，又唔係一隻嘅。如果一隻變咗七十幾萬隻嘅話，阿田你條數又點計啊？ 唔係嘅喎，無論係中國嘅神話。女娲同埋呢一个伏羲，又或者系西方嘅亚当同埋夏娃，都系一对就生出嚟嘅啫。 咁可能系，如果系嘅话，即系我哋叫佢蟹，我哋俾个 蟹王蟹后咯。 你唔系华 丽蟹后？哎呀，你等我一阵，我再搵埋只歌先。 放到啦，放到啦。 咁但系问题，佢而家有冇讲过点样去处理呢个即系呢个问题呢个蟹嘅问题？ 唔系讲咗用呢个方法咯。 但系因为其实佢哋真系担心嘅，话原来大闸蟹咧已经被列为咗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嘅物种存续委员会里面嘅世界一百大外来入侵种嘅名单，因为佢哋喺欧洲冇天敌啊， 佢哋算唔算系 冇人可以攻击佢哋？ 拉登之后嘅恐怖分子啊，即系劲过阿盖达啦，嗰啲而家 未去到哥斯拉嗰种， 系啦， 哥斯拉都系得一只啫嘛， 佢而家。 佢嘅呢個 已經捕獲咗71萬隻，但係講緊 71萬隻 未捕獲嗰啲係幾多咧？佢哋真係好驚啊！而家。 我佔有過你的愛與你的戀，我也發覺緣分曾來過了，就再伸手那麼遠。我笑一笑，計一計，再算一算，我也讚歎奇妙，如看到太闊，宇宙太遠。乘着你我两部火箭，其实与你有权永远未谋面。年月里平白错过某个友谊或爱恋，浮游在无限宇宙，总算透过你的手，银河上有记忆吗？欠缺了你，我今世会发光吗？可以确信又当浮华世界，就为相交那一刻。你记得吗？那一秒你记得吗？那次与你和稻田停下，看过壮丽晚霞。那日你我老掉了牙，还是有个最完美印象留下。想他浮游在无限宇宙，总算透过你的手，银河上华丽邂逅，依各沾满了星斗，以后纵然遇上气流，有远去回忆可带走。 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系容祖儿华丽邂逅啊！ 嗱，一年365日里面咧，只要你有朋友啦，有屋企人啦，你食嘅蛋糕嘅次数咧都会有唔少嘅，系咪？ 系冇错，总系有生日嘅。 系啦， 呢就系过两日系你咯，好似系嘛？ 系啊系啊，礼拜几啊？ 礼拜日咯， 礼拜日咯，系 啊， 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系啊， 系啊，好啊，咁听日食蛋糕啦。 好啊， 咁啊嗱就 预告定俾佢听啦，好啊，听日你要扮惊喜。我哋会喺10:05嘅时候，点解 Happy Birthday to you？ 如果我嘅蛋糕系你买曾志豪，我就真系惊喜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多同事生日，你有冇试过买蛋糕啊？ 冇 冇，咪系咯！ 轮咩轮到我啊？ 我琴日就祝福佢咧，佢咁啱佢又去尖沙咀睇医生啊嘛，你知佢医生日咧好想见我。我话不如你行街买件衫俾你啦，咁样。 唔得，我话唔得。 佢即刻撒手零头，佢。 买俾佢好烦噶，真系啊！买俾你好烦。 冇冇冇，乜都唔礼物都唔需要。 系啊，佢成日话佢自己唔做生日嘅，佢成日都系咁样讲。 好啊好啊好啊，嚟嚟。 咁啊， 我哋当同你祝咗生日噶咯。 O K， 冇问题。 食过乜嘢嘅好特别、好脆字嘅蛋糕啊？ 好脆字嘅蛋糕， 脆字啊！你要用。 而即系好深刻，哇！嗰个蛋糕真系。 我见过有一次小妹妹嘅生日会，嗰个你知而家咧好多嗰啲立体 3D 做型嘅，就做咗个公主俾佢。但个小妹妹死都唔肯切蛋糕， 因为好靓。 公主唔可以接个公主，嗰下我都好好笑。 公主系零零四四一嚿，跟住下边 直情系 3D 啊，即系 3D 一个立体嘅公主，你 高 耸嘅， 企喺身嗰种咁样。 但系嗰个蛋糕喺埋个公主里边啊，定系 个公主喺个蛋糕里边？ 真系咁难解说咩？ 我有啲会零零四四 一个假嘅公主嘅公仔摆上面，嗰嚿系蛋糕嚟噶，你系要劈佢噶。 但系个公主只脚下边有冇再踩住个蛋糕啊？ 都有嘅， 咪咯。 我意思咪就 係 咁。 我嗰時我都買過一個咧，係嗰啲卡通造型咧，兩公婆瞓喺張牀度咧，好可愛咁樣冚住張被。 一切未離婚咯，咁啊， 冇切到咯，所以咪咧嗰嚿嘢咧都儲咗幾耐啊！嗰餅啊食咗啦，嗰個擺落冰格度咧急凍咗幾年啊！好似上一次咧 又擺幾年啊！你個冰格我真係唔係 特登擠低嚟存貨㗎，覺得好靚啊！我哋話真係唔捨 得 啊， 真係嘅。咁啲好特別啦，咪而家啲蛋糕造型咧都好好花心思嘅，要乜有乜。 都真系， 但系咧呢一个喺日本里面嘅一个面包整面包嘅师傅，整蛋糕嘅师傅咧，佢为咗个女朋友，佢啊真系。真係要為佢特登做一個，佢用咗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 因為咧 兩個鐘頭啫， 蛋糕唔係啊，佢佈置緊佢個蛋糕啊， 佈置兩 個，佢蛋糕咧係白色嘅圓咕嚕一個嘅啫，但佢用咗兩個鐘頭， 都諗唔到佢女朋友叫咩名 啊，佢去寫 小菜子定係肉扣子咧，佢叫 佢喺個蛋糕上面寫字，你估佢寫咗啲咩嘢？ 日文死字， 佢用全國咁多個 哇咁多字啊， 千字文嚟嘅，咁好靚喎，但係個造型個感覺， 但 係 有啲邪，好似寫咗副佛仔喺上面， 係咩嚟㗎？ 冇錯，佢就係寫咗心。 佢想波耶波罗蜜啊！ 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咧？ 菩提萨多波耶波罗蜜多切， 点解咧？ 冇啊！佢话我要为我女朋友做一啲嘢，系啦，希望送啲祝福俾佢。 咁样个蛋糕， 唔系咁样噶， 即系入 边个 馅啊！ 即系呢啲叫做咩？诶，满口慈悲咯， 系 系 OK 喎。 佢系咪笑紧佢女朋友？唔系啊，咁 知啊， 又应该冇咁复杂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大专学界将今日下午5:00设定为死线，要求政府回应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控罪，以及彻底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暴力，否则会将行动升级。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希望以和平手段处理，担心若果出现偏激行为，会为政府和建制派提供借口重新集结，对事件没有帮助。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很难估计未来10日的发展，现时最重要是政府自律自制。他要求政府承诺撤销示威者控罪，质疑为什么高官做错事不用问责，但市民指责高官犯错就要承担罪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香港已经受到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影响， 政府和业界亦都已经做好准备。对于有批评指修订逃犯条例一事重创香港的国际声誉，邱腾华回应说，早前访美期间已经同美国国会主要委员会同智库等讲解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最新情况，星期一晚亦都同商会讨论。被问到有评论指他是特首黑马人选，又问他会否参选下届特首，邱腾华说这个问题绝对没必要，强调在政府面对困难时首要目标是吸取教训和团队同心做好工作。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支持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的政府确认香港在中国的一国两制下是否能够维持充分自治，并要求提出文件证明将香港视为独立关税区的决定仍然有效，才能够令这种特殊安排持续下去。民主党籍的波洛西在一个公开活动说，若果香港就是中国，就不能够享有独立关税区优惠，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何时会推动众议院通过有关法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北韩，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问，成为相隔14年再度到访平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报道预计习近平将获北韩安排最高礼遇，领袖金正恩会前往平壤顺安机场迎接，而且平壤多个主要的地方已经挂起两国国旗以示欢迎。报道又说，假如天气条件许可，金正恩和习近平可能一起坐开篷车接受民众夹道欢迎。分析认为，今次中朝领导人会面安排在 G20 峰会前，是给机会中方展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同时向美国传递停止再就弃核事宜向北韩施压的讯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4点，升272点，成交金额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5点，升2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2，升5蚊；中国平安93.6，升2.6；盈富基金28.95，升3毫；友邦保险81.45，升1.45。金蝶国际8.69，跌5毫；美团点评62.4，跌5仙；建设银行6.61，系升咗7仙；工商银行5.98，升2仙；南方 A50 15.2，升4.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9，澳元0.689，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881，英镑兑美元1.269，欧元兑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62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2,860蚊，升2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79.99美元，卖出1,38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将军澳隧道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啦，喺管道入口方面咧，有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啦，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咧，仲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观塘警署噶，咁但系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反方向将军澳隧道啦，公路入翻工业村方向啦，近住电话机楼对出，慢线咧就有修树工程噶，咁呢段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太子道西有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快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白雀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二号干线渔民新村九龙啦，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乔芳，你做乜着到咁样开工啊？ 背心、短裤、拖鞋系咪好潮、好潇洒咧？ 你故作潇洒，你应该着保护衣物同埋防切割手套啊 ！Gordon， 你做咩笠住耳筒嚟开工啊？ 豁出去，听住音乐嚟开工，唔系好潇洒咩？ 你啲叫做故作潇洒，适当嘅时候要戴耳塞同埋护耳罩噶。 你哋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暑期工作选择多， 安全为先，咪拣错。我哋系 BOP。 为促进动物健康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没有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只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万元，卖给未满16岁人士都是不得的。想知多些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每次见人画似颜绘 caricature 都觉得好得意，因为被画的人都会变得好漫画化，难怪似颜绘画家梁志鹏 Simon 都认为 caricature artist 就好像将他的能量注入张纸上，即是如果你是画得似又画得夸张，是他那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刚才所说的能量会传输到给他。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艺文谷，欧海星就请来 Simon 同你介绍似颜绘。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热辣辣啦，有31度嘅相对湿度79%。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嘅环节。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吗？之 主题街， 冇错，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主题街嘅。如果你都认识一啲嘅话咧，欢迎你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咁啊，可以一阵间12点之后咧，听你嘅电话，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 嗱，嘅有嗰有个主题街咧，好嘈嘅，好多人讲嘢嘅。 嘈街啊！咩啊？ 多嘴街， 咁有咩卖噶？ 系啊，多嘴咯，是非咯， 好啦， 是非当人情。 系啊，我真系打嚟讲下，香港地应该咧好多好多特色街道咧，原来系有啲唔同嘅主题噶吓。睇下你屋企附近有冇啦，话俾我哋听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网上留言无人欢迎。豪语录。最近咧就沉迷咗一个新嘅玩意啊，系啊，林老入 YouTuber 系学人哋做呢一个咧，真系网上嘅咁样嘅直播讲嘢。虽然咧你话系你喺电视机你有做过啦，可能你亦都有即系第二啲演出经验啦，但原来咧你喺网上面咁样倾偈咧，自己拍啲短片咧，仍然都是一个好新鲜嘅体会嚟噶。之前咧，可能嗰个体会咧就系讲紧器材技术上面，你觉得好新鲜，因为你要自己一手一脚咧，冇 cam man 咧，冇嗰啲灯光去帮你啦，你点样去搞个镜头啊，诸如此类，嗰啲系一啲外在嘅枝节嘅技巧上面嘅困难啊。再隔咗一个礼拜之后，我而家开始发觉咧喺内容上面 都好有趣噶。 太多。 我最近挑战自己，我拍咗一条有十几分钟，全程都用普通话讲嘅一条短片。系啊，你可能未听已经想笑。我自己喺嗰条片里边都有个 hashtag 系话学古天乐讲普通话。但点解要咁做呢？都有一个原因嘅。你知啦，香港呢一排比较乱啦。咁当你拍一啲 YouTube， 可能系讲紧香港发生咩事嘅时候，啊好得意噶，你会发现咧好多留言咧，其实系嚟自内地嘅，或者可能系台湾。因为你见到嗰啲留言嗰啲名咧，有一啲直情系用咗普通话嘅拼音，咁你就知道，咦，原来好多国内嘅同胞啦，台湾嗰边嘅朋友啦，可能都会因为呢一件事咧，佢好想好想透过香港呢个窗口咧望一望，喂，你哋究竟搞乜嘢啊？咁但系有好多片，特别系香港，我哋而家自己即系嗰啲传媒朋友拍嘅片咧，好多都系属于真系讲广东话啦。咁啊，甚至乎有一啲片段咧，可能见到啲新闻画面咧，就算讲嘅全部都系广东话，譬如嗰个妈妈同警察对峙啊，希望佢哋劝走佢哋嘅嗰条片，都系讲广东话噶。可能有啲机会咧有字幕，但大部分佢哋听唔明。咁所以咧，我见到佢哋有啲留言咧，全部都系话唔知你哋讲乜，不过都关注一下啦。咁於是乎我就忽发奇想啦，不如咁啦，我就用我无比嘅勇气同埋比古天乐好少少嘅普通话，我就试下用呢个方式去介绍香港嘅情况俾佢哋知啦。嗱，讲真，呢十几分钟拍完之后咧，我真系汗都滴埋啊！因为平时就算咧，其实我觉得我讲普通话都唔算好差咧，但原来你要一口气不停咁样用十几分钟嚟咁样去喺度演说咧。是真的有啲难度嘅，所以你唔好再笑啲艺员咧。如果佢翻大陆发展咧，接受访问嘅时候系咁讲普通话咧，其实第一佢都有啲吃力吓。第二咧，你就会发现原来内地嘅朋友咧，或者台湾嘅朋友吓，佢真系会有啲了解之后咧，佢嘅沟通又会多咗嘅，甚至乎佢会话咧，其实你哋对我哋内地咧分分钟熟悉得比我哋内地朋友咧更加多。系啦，咁有啲咧，亦都会提醒咧，就话其实咧，我哋唔系所有咧见到内地嘅朋友咧，你就当咗我哋五毛噶。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只不过系因为睇得嘅资讯少咗，或者我哋了解得唔够多，又或者我哋可能系被逼嘅啫。所以你哋千祈唔好咧，觉得我哋所有内地嚟嘅朋友咧，全部都系代表佢哋就系五毛。系啊，我都发觉多沟通咧，你会对佢哋多啲认识噶。又好似早几日呢，其实而家有一个大趋势呢，就係有好多内地嗰啲朋友呢，佢会嚟即係买香港嘅一啲保险产品呀咁样。咁所以有一次呢，我朋友呢当佢去从事呢啲即係工作嘅时候呢，佢又同我讲咗个现象，佢话都几得意㗎。佢话第一呢，佢嗰次去同嗰啲大陆朋友买嗰啲保险呢，嗰啲朋友都係后生女嚟嘅。佢哋好熟悉香港嘅情况㗎喎。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 佢甚至乎会同我朋友讲话会唔会我喺譬如话南山嗰度约你嚟见面会方便啲啊。我朋友问点解啊，佢话你呢度有船啊嘛，好似可以直接由呢度搭船呢去中环嘅，中环唔系你哋嗰度基地嚟嘅咩咁样。咁所以我朋友都话其实你哋都好认识。咁佢话系噶，其实我哋香港根本就有好多朋友，而佢哋甚至乎都系讲紧广东话噶。 但不能喜欢太多。 而佢哋当中有啲对白咧，真系会令到我嗰个朋友嘅香港人咧，佢都会觉得好似有少少即系重新谂过一啲反思嘅地方。讲啲咩咧？因为佢就需要约呢啲大陆嘅朋友咧，就嚟到香港咧，先至可以搞手续签约啦，先可以买到保险嘅。咁佢就同嗰个客户约咧，就话你会唔会礼拜六咁样可以嚟啊？咁样，咁点知个客户同佢讲，佢话唔得啊，因为我咧礼拜日咧我要嚟香港。你就咁听，我明唔明咧？嗬，我明明约你礼拜六嚟香港，你话唔得，因为你礼拜日已经要嚟香港，关咩事啫？咁你咪第二日再嚟咯，咁样啊？原来佢哋系唔可以咁样嚟两次嘅。点解呢？因为佢话，因为而家有呢、这个一签一行啊，即系一周咧就嚟一次，咁所以咧，佢哋如果礼拜日要嚟香港咧，佢就唔可以喺礼拜六嘅时候先嚟咗一次，咁佢就会超咗个限额。当时我朋友咧仲好直觉咁样问咗一句：，点解嘅咧？咁样 问完之后佢都知道错咗啦，系对方都知道嗰个原因，但系估唔到咧，佢系好直接咁样讲出嚟，佢话哦，因为你哋香港人惊我哋买晒你哋啲奶粉啊嘛，呵呵。嗰刻咧，我朋友咧，佢系有少少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嘅，因为点解咧？系啊，因为一方面其实佢知道点解嗰阵时会有呢啲即系一周一行嘅签证限制咧，喂，就系因为想打击嗰啲水货客啊嘛，嗰阵时搞到香港好多妈妈冇奶粉用噶噃。咁但系当你由呢一个后生嘅大陆朋友直接讲出呢一句说话，而佢真系受到阻碍，而佢又唔系嚟走水货嘅时候咧，你突然间会发觉我哋都忘记咗。其实呢啲限制真係有少少一足高打一船人㗎喎。其实佢唔单止令到走水货嘅人呢唔可以一个礼拜嚟两次三次。佢可能係令到一啲好普通喺嗰度居住嘅居民佢都唔可以嚟香港两次。咁可能你话啦，切佢嚟得多你咪买嘢囉，咪一样逼死人。嗱又真係咁啱得咁巧㗎喎。当个朋友呢就劝佢话你可以嚟香港唔同地方即係去签约嘅时候呢，其中一个地点就话你可以嚟尖沙咀啊，仲讲笑话你可以顺便嚟购物添。哦、但其实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不喜欢来这里买东西，因为实在太多人了。这些是代表什么呢？其实代表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呢，不单止是香港人呢你会嫌啦，又或者香港人你会不喜欢呢，其实可能大陆的朋友呢他一样是会排斥的。就好像我之前看过留言那样，可不可以不要将所有大陆人都当是五毛啊，其实可能他们都有自己的苦衷的。是啊，我现在都发觉呢，在现在这个即是你说成日说要修补裂痕嘛，既然香港内部都要修补裂痕的话呢，有时我都会觉得即是同大陆他们的关系呢，特别是同他们的人民啊，我讲的人民啊，可能你都有很多地方呢大家有些误解，甚至乎呢你真的会无意中咧，你都会伤害到佢嘅。嗰句说话都令我朋友咧，佢反思咗好耐，喺佢口中讲得出，你惊我哋买晒你哋啲奶粉啊嘛？似乎佢都知道，其实曾经佢哋嗰啲同胞咧，都造成咗好大嘅伤害嘅。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 可能我哋可以有啲防范，不过好似而家你听紧陈绮贞只歌咁样，又唔使太多嘅，多啲沟通，我都会尽力。用我的古天乐式的普通话跟他们多点沟通。 以永无止境的坠落需要音乐取暖，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呢度呢有一个可以话打工仔嘅冤案啊。係、 哦、 啊，你有冇呢发觉呢你可能会唔觉意呢真係踩中你老细条尾，可能唔觉意呢轻轻一句对一句说话呢可能得罪咗老细而唔知嘅呢，即係你会唔会有呢种意识，就係可能有啲底线啊，或者有冇试过无端端辣庆咗人呢咁样。 有。一定有，我觉得 系咪啊？ 因为有阵时讲者无心，讲 得出嚟， 听者无意 啊嘛。 老细嘅例子咧，因为其实我比较少老细啊，同埋咧 系咩？我哋好多老细噶， 唔系，但系因为我 广大听众，我哋老细 咁又系，咁我哋成日讲 系咪讲咁大啊？ 广大听众都会有， 我而家企喺咩？我而家企喺特朗普高地度同你讲嘢啊，川高地 系啊， 系啊。 咁点啊？ 有噶， 我唔知啊。 因为我平时做嘢嘅方法咧，因为我成日都我自己一个自由身啊嘛，即系可能做完一个工作，可能佢系我老细，但可能个时间唔长嘅，两个月嘅啫。我不嬲工作嘅方法咧，都系选择我会直接咁样去讲嘅，因为我都系要解决问题啊嘛。如果我呢度留少少，呢度留少少嘅话咧，咁反而唔系解决问题最好嘅方法，我会直接讲嘅。 OK， 咁所以咧，当你直接嘅时候，就好容易会得罪人 啊。系啊， 你可以听下而家呢个个案咧，因为好多人都话系冤案嚟嘅。但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话可能系即系反映出咧即系见微知著啊！你唔好以为真系冤案啦，可能其实长期都有啲问题积累噶啦。好啦，个剧情系点样嘅咧？佢发生喺大陆嘅湖南长沙咧，咁佢哋有一间酒吧，咁一样有好多员工要喺嗰度上班噶嘛。咁咧佢话啦，嗰个酒吧嘅女员工咧有一次喺社交媒体里边咧，佢就将自己呢个冤案咧就发布咗出嚟。发咩事咧？就话好啦，呢个酒吧咧，佢哋有一啲叫做营销嘅队伍嘅，咁一样有公司嘅群组啦，咁大家喺个 group 里边喺度倾偈啦。佢话有一日个组长咧就定时定候咧都会喺个 group 里边咧，可能就话喂阿祖，你听朝咧九点钟咧，你记得去边度开会咯？阿桂花田，你记得唔好再咁性感，听日啲人唔想见到啊，咁样就分布晒啲工作。 好啊， 好啦。咁佢话咧，嗰个女员工咧就有一日就收到咧，佢个组长同佢讲话：，喂，麻烦你根据我哋咧，琴日开嗰个会咧，你写翻份咧嗰个会议记录出嚟。咁啦，麻烦你通知大家啦，咁样咁叫佢写个会议记录啦。咁佢喺个群里边收到。咁当时咧，佢就好快手咁样咧就复咗佢 ，OK。不过佢就唔系写 OK。佢就用咗嗰个 emoji 嗰个公仔 ，OK，、 哦、即系 一个 手 势， 手势系啦，快啊嘛，咪打字都打两个字啦，佢见到就 OK。就 send 咗出嚟啦， 有阵时会自己弹出嚟嘅。你打完 OK 咧，佢出咗个手势，佢会自己变咗嗰、那个 系啦，都有啊。咁样佢就 send 咗出嚟啦，咁样就咁出咗事啦。 出咩事咧？即系老细觉得你用一个图形嚟复我，你个动作，你个语言就话 OK， 但其实你个心觉得系唔 OK 嘅咁啊。 个上司即时责骂佢， 哦， 收到回复要用收到， 不是用手势。 呢个规矩你唔识嘅咩？咁样， 哦， 即系话当你真系收到啦，然后你想回复嘅时候，你应该打收到呢两个字， 哦， 而唔系应该用头先嗰个咩公仔符号嘅。佢话呢点规矩难道你不懂吗？咁样，咁当时呢个女员工呆咗，我谂如果俾咗你都呆咗啦。你究竟点反驳呢？ 跟住我会直接答咯，呢啲老细我即系我当然唔系讲呢一句啦，我会即刻打一个收到两个字俾佢咯，收到 系啦， 系啦，等完咗嗰个议题，都无谓同佢嗌 啦，系啦。咁但系如果 系老细啊嘛， 如果系嗰啲嗰啲黄精嗰啲喜剧咧，佢一定会再写住 OK， 收到，系啦，再多次咁样，好啦，咁佢就选择咗沉默啦，佢唔讲嘢啦， 嚟 啦，系啦系啦，佢选择咗沉默，咁但系点知咧？几分钟之后咧，佢老细再 send 咗个信息嚟。 你 系 咪收唔到啊？咁啊， 收唔到系啦。 佢话你听日可以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 咁 严重， 冇错， 因为佢冇， 所以点解话冤案咧？唔系嗱，而家都唔知究竟系佢沉默嗰几分钟出事啊，定系佢之前嗰个 emoji 嘅公仔 OK 咧，就已经中咗招啦咁样。 我谂唔系之前嗰个公仔啩，系佢见到可能个老细有 check 到咧，就系、是、你明明已读噶啦。嗱，你不回，即系我同你我讲嘅嘢唔重要啦，我讲嘅嘢唔重要，到连而家开头都系得一个表情符号啫，而家连表情符号都冇埋啦，咁即系你好唔尊重我。 嗱，但系剧情仲有下半节，可能令你会更加觉得真系癫嗰个老细，因为如果咁嘅话咧，可能都系属于话即系你沉默令到觉得唔尊重你啦， 系 咪先？你做错咗唔认我啊？ 老细揾到个原因咁啊？ 系啦，咁点知咧？佢话佢哋好多同事仲喺嗰度翻工噶嘛，咁咧佢话咧过咗一排之后咧，佢听到佢啲同事讲咧，佢话佢哋老细咧有一个新嘅指引俾所有嘅员工，关于使用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应用系啦，群组嘅规矩系咩咧？真系吓死你！佢话 所 有员工 唔可以用嗰啲符号。 嗱，咁呢个只系话唔准用啦， 系唔准用。 咁佢规定你点答咧？必须要 获军训啊！ 哦，即系话 你向军训嗰个角度系谂，咪好正确。 收到大队长咁样啊，系、 yes, 啊，老板你是最英明的， 系啦， 我永远都错咁样系咪？ 一切遵从指命。 佢话呢个佢呢个 case 发生之后，个老细要求所有员工，当你收到指令 系 要回复你收到嘅时候，请你打 收到 R O G E R Roger。哇！阿 Roger 走咗出嚟，好忙喎佢。 阿 Sir 收到收到，系你听唔到听唔到？ 佢认真嘅喎，佢个老细系认真嘅喎。佢话所有人写 Roger 唔可以 OK，OK 都唔 OK 都唔够啦。 Roger 收到， 系啦，亦都唔再用收到呢两个字啦。即系嗱，新嘅规矩。咁所以咧，啲人一联系咧就话，似乎你个老细系真系。是真的好介意你嗰个 emoji 公仔喎、 啊。佢 唔系佢唔系头先我哋喺度分析话系咪因为沉默咗一轮啦正诸如此类咁样。 哦，唔系因为有啲人嗱、啊、即系我自己咁睇啦吓，我自己复人呢我通常呢我都会打 O, 嗰、个即系我好少用 OK 嗰个符号嘅。 但你会答 OK 我就会答写英文嗰个咯，仲要唔系 OK 两个英文字喎，佢有个全写㗎嘛。 OKIE 㗎嘛。系啊 ,OKY,OKY,OKY,OKY, 咩啊 ?OK 嗰个哦哦。即系佢有个 OKAY 啊嘛， 系咯 OKAY 啊嘛， 唔系成件事都唔重要 嘅。咁即系点啊？ 你用一个全写嘅 OK， 同埋一个缩写，你觉得个分别系？ 即系我觉得诶咁样，即系因为我成日觉得诶 OK， 即 系 好似好敷衍人哋咁样。 系系系， 我自己 都有呢个感觉。 我自己嘅感觉即系我咁人哋俾我都唔会理佢嘅，不过我自己就会写全写嗰个 OKAY 嗰个字咯。 哦， 系啦，咁我就好少可俾个咁嘅 OK 符号嘅。不过赞咧，我就会俾手指公，我就会。就不会写中文字啊， 是是是 或者 like 啦， 炒啦咁样。 唔系，不过我都觉得咧， 我会咁觉得咯。 如果你嗰个沟通嘅对象咧，即系譬如好似阿祖话斋咧，我哋自由身咧，如果嗰个系你第一次见面嘅，譬如你 PR 公司啊，或者唔知点样嘅话咧。咁的確咧，我都會減少使用嗰啲咧，即係圖像符號嘅，即係可能你話 工作上面嘅。 係啦係啦，阿曾生啊，約你聽日九點鐘，唔知得唔得咧？咁樣咧，即係我又好少會淨係俾個大隻嗰個手勢咧，即係話啊好加油啊咩嗰啲啦。 好的啦，咁就會咁咯。 係啦，即係可能你都話好的收到了咁樣。係 啦， 但我又覺得未至於咁嚴重啊嘛。 我而家做緊咩咧？我睇緊我哋二台嗰個 group 啊。係啊。 究竟老細佢有冇講過呢樣嘢嘅時候？其實我想問，大部分大家係冇答嘅喎。咁係咪我哋全個二台嗰啲同事可以炒得咧？ 係啊。問題我哋收到信息睇到係啦嘛。 喂，如果 我覆得好大件事㗎， 如果我係嗰個長沙嗰個女員工，我會發覺。唔讲可能就冇咁大件事喎、 哦，即系唔复 你唔复咧，最多话你做咩咁耐唔复啊咁样。 咁你可能老细睇到你睇到即系你读咗噶嘛， 系啊， 你睇到嗰段 都起码唔使炒啊，系嘛？ 我见到我哋台长都用 OK 呢个手势去复、 啊， 老细 用 啊嘛， 你边位啊？ 唔系，我哋个台长当然唔会同嗰个喺边一度啊。 湖南长沙酒吧里边嘅组长真系哇，好夸张啊！ 佢真系组长做个， 系啊，你真系唔好知道。 组长可以炒人啊，原来可能佢哋个结构同我。 系啊，咪可能佢就系即系当系 department head 咧，佢已经可以唔使跟队啦，已经咁样。 不过有真嘅嗱，我就算系譬如工作上面咧，我尽量都少用呢一啲嘅，有阵时成日都会经常用嘅就系 OK 呢个手势啦。通常人哋就会发三次就 合十 嗰个，就好似 系啊，拜托拜托咁样啦。 我尽量都唔用嘅，我尽量都会简单地讲啊 ，thank you 啊 ，OK 啊，收到啊，我会咁样。 但系用 OK 图案咧，比起打 OK 两个字，知唔知多个咩优势啊？ 咩咧？ 起码唔会咁容易打错咗做 P 咯。 系系， 我打咗好多次噶啦， 啊、 因为 O 同 P 嗰个字，你睇个键盘， 唔系我有收过， 我收咗 过人哋同我讲， 好容易就犯错，特别你急咧，譬如你通常你净系打得 OK 咧，定你觉得哦冇所谓啦，譬如佢问你听日系咪翻啊，呢、這个时间 O 唔 OK 啊，咁你就好快话 OK OK。哇！ 哇！一个唔该变咗 P 咧，就话点啊？ 系 好大的反差嚟嘅。 系啊，你仲要收都收唔切，所以其实你能够做到呢个 OK 嗰个图案咧，稳稳阵阵啦，起码你唔会揿错咗隔篱边中指啊，系咪先？冇咁样噶嘛，系咯。但我觉得即系嗱，证明咧呢个冤案咧，佢真系觉得冤枉嘅。但可能好似头先阿祖话斋，喂，如果个老细佢咁样嘅容人之量都冇嘅， 系咯，走了。 我谂你都动接得够啦，可能都好危险噶啦。Roger， 你收唔收到啊？ Roger， 系啊， 电话号码 18723888，Roger， 收到啦。 司法部监督同纠正，司法部派人要求李文竹离开，到司法部嘅上访处再反映意见。喺双方理论期间，有大批未有表明身份嘅便衣，用多份报纸同雨伞阻挡记者拍摄，并且有公安抄录记者证。李文竹话，黄传章嘅姐姐黄传秀寻日喺临沂监狱查询。對方仍然以會見室裝修未完成為理由，禁止家屬會面。她十分擔憂丈夫的身體狀況。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4点，升272点，成交金额491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5点，升2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6，升5.4；中国平安93.5，升2.5；盈富基金28.95，升3毫。友邦保险81.45，升1.45；美团点评62.3，跌1.5；建设银行6.61，升7仙；金蝶国际8.71，跌4.8；工商银行5.98，升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7，英镑9.918，瑞士法郎7.895，澳元5.391，加元5.905，新西兰元5.14，欧元8.8129。每百日元兑港元7.2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465点，升131点。港金现价报12,860元，升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80.25美元，卖出1,38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咧对开有修树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去工业村方向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对开有修树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至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高士威道去中环方向啦，而家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黄隐书院。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高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渔民新村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张敬轩。 其实究竟火龙果同降龙道系咩嘢咧？ 嗯， 咁以前哥哥同埋校长好时髦噶嘛，咁啊攞阿妈嗰啲车窗帘剩翻啲布啊，啲嘢就嬲上我身度。嗰阵时系因为穷而被逼嘅 low cost cosplay， 咁而去到今次火龙果呢个 concept 咯。即系你玩嘅背后，你一定系寄托到你自己某一个生命嘅空缺先得。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2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是啊是啊，我哋真係要讲下主题街，而我哋帮手一起找资料嘅小鱼，佢真係用咗我哋头先嗰个口头禅嗰、那个嗰、那个色吞。未去过、啊哦，你真系未去过，系啊，未去过啊！佢话佢未听过添啊，有啲。 我相信系嗰啲即系八十后都仲 OK 嘅，但系九十后咧， 零零后真系 00后真系对于香港啊乜有咁多主题街噶？ 系啊，嗱，譬如头先我哋同学仔小雨，佢好惊讶嗰条街咧，佢话原来有布艺街噶，深水埗啊，布艺世界之称 咁样， 令到佢觉得咧，即系重新了解同埋认识咗香港。 系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呢啲咧，就已经发觉系啦，我哋啲中学。已经在深水埗度蒲嘅就会话吓嗰度好耐噶咯，不过就又认真嘅。你嗰条街又唔似得话黄金高登啊，或者鸭寮街嗰啲咧，即系好似充满住啲电玩啊，或者娱乐消费。嗰度啊真系，因为你做生意嘅，系啦，做批发啊。如果唔系，你就即系可能你唔会太想成日经过啩。但系深水埗系真系经常都有卖嗰啲。即係布匹啊、布料啊、成衣批發啊，嗰條街都係好多的。 其實喺大埔道咧，即係嗰度可能係以前嗰啲，即係嗰啲仲係舊式嘅唐樓、洋樓嗰扎咧，好多賣啲紐扣㗎，你知唔知啊？或者啲紐扣啊，嗰啲叫做 皮帶扣， 褲頭，即係裙頭。 基隆街嗰邊，因為我哋都有聽眾咧 ，Joyce 講咧，樓我哋買唔到㗎啦，三樓啊買啦， 買好多添可以。 好多嗰度， 我係。有你哋頭先講嘅呢兩條街咧，就係我讀演藝嗰陣時候，我有陪朋友去買嘢， 買道具， 因為整衫啊， 做衫嗰啲嘅朋友未必係道具嘅，嗰啲樓有啦，即係你我真係哇咁多樓啊， 你係。密密麻麻嘅，佢一排即系咧，成间铺头都上千粒楼，唔同款式、颜色啊、质地啊等等有晒。 我自己有去自己买咩咧？佢哋其中有一个除咗买楼之外咧， 扣 佢哋有好多咧就系心口针啊， 心口针 几廿蚊嘅啫。我成日做嘢未会即系喺件西装度买嘢嗰啲咁样嘅，我自己会去嗰度买噶。深水埗真系平靓正，又多得拣。嗰啲店员咧个服务咧又好，你想要咩啊？我帮你啊咁样。 系啊系啊，啲即系同埋好专业咯。 是啊、 即系你只要形容少少嘅时候咧，佢就哦呢啲系嘛， 系噶啦，拣好多俾你拣。 或者你影咗一幅相就啊，我想配翻啊咁，跟住咧佢话哦呢啲即系呢啲好难有啊，即系佢会有啲好专业嘅嗰啲啊叔叔啊都好专业。 如果咧好仔细分咧，阿小鱼帮我哋揾到呢个资料咧，真系几好噶嗱。成个深水埗就叫布艺世界啦，但系如果佢分啲世界系点样分法咧？头先讲咧就系呢个纽扣街咧就 系 基隆街啦。咁如果讲到咧猪仔街咧。就係、是、即係頭先講嗰啲 DIY 啲手作嗰啲手工物料啊，或者皮革咧，就宇宙界 係啦， 宇宙界。 咁如果你去到呢、這個想買皮啊 皮革 嗰啲嘅話咧，去到大南街 係啦，可以直情有個名嘅喎，我唔知嗱，呢、這個一定唔係官方個名嚟㗎啦，但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反而未必會知道啊。譬如基隆街，但你講。纽扣街啊，即系有阵时， 大家会知嘅。 香港会有好多 呢个，我就真系唔知啊。如果你讲纽扣街，我会唔识咯。 我话我哋未必认知嘅，但系咧真系成日要去买楼嗰啲朋友咧，佢哋就知 买纽扣啦， 系啊， 买楼 系啊，譬如咧南昌街咧，我亦都唔知道，原来佢有呢个叫做花边街嘅称誉，真系。 因为咧，即系佢哋都系喺嗰辣啦，都系嗰头啦，不过唔同街道啫。咁可能呢一行咧，呢条街咧就系卖纽扣， 好集中嘅。 嗰条街咧就系卖嗰啲车嘅 lace。 系啦系啦， 所以就叫做 花边街。佢话咩啊？任何大细形状、颜色啊、 丝带啊等等啊， 花边绸缎啊，全部都会喺晒嗰度嘅。咁啊，呢个就系南昌街咁样。 所以其实佢哋集中系好噶，因为咧，即系对于啲即系想整衫嗰啲客人朋友咧，你即系嗰区已经搞掂，唔使话哇东一度西一笪咁样。 八友啊，咩都有。 八友系啊。咁啊嗱，另外咧，如果你话喺深水埗咧，当然佢仲有另一个咧，被誉为男人天堂啦，就 系 鸭寮街。 系啦， 系啦， 鸭寮街，喂，真系鸭寮街系真系好掂当嘅。 鸭寮街 成条街咧，你不论中间嘅左右铺啦，喺铺头里面左右铺咧， 系 真系你会一定会买到你想买。 我会咁样形容嘅，其实鸭寮街咧，即系等于实体嘅淘佬啊。即系嗱，咁咩意思咧？譬如而家你好出，经常都会话，哎呀，唔知会唔会有呢种产品啊？喺淘佬买啦，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咩都有噶嘛。咁其实未喺淘佬之前。 香港人咪就会觉得去鸭寮街揾啦， 系啊， 实有机会揾到嘅， 同电器有关啊， 咩都有， 你就有 纸啊，譬如可能你话咩古玩啊、电脑啊，你觉得有啲 click click 啊，你要买诶装饰摆设啊，各样嘢佢都有， 咸书都系， 咸书都系， 即系真系噶。譬如你举个例，可能你话诶会唔会有绝版杂志？譬如你话喂，我好想睇翻咧，唔知个本龙虎门仲会唔会有咧？啲人都话鸭寮街去揾啦。 你第一句图书讲咸书 嘅，哦，因为嗰度而家真系仲有好多咸书嘅。我对上有一次咧， 咸书咁易揾啊！你估而家香港 冇错，喂，实体书喎，仲要可能系啲即系旧嗰啲咧。我嗰次去鸭寮街咧，我本来系想买嗰个叫做嗰啲家居闭路电视咧，咁嗰度有大量噶嘛，唔系啊，买唔到嘅。我觉得对面个阿叔啫嘛，不停喺度揭紧咸书 啊， 系啦，然后我话哇， 冇入袋， 有你冇人理你啊，嗰度真系。跟住我望住我话，其实真系历史博物馆嚟噶咯，阿叔又系历史博物馆。阿叔揭紧嗰本咸书，何尝唔系历史博物馆咧？呢个画面真系，我谂你叫后生仔揭啊，吓死佢添啊！真系。 但系后生仔咧，去到嗰度咧，未必就会揭你嗰本书。但系咧，我哋有啊听众啊 Raymond 同我哋讲嘅话咧，佢就话原来有一条街咧，就系鸭寮街至到基隆街之间一段嘅桂林街。 桂林街 原来有十几个排档，全部都系卖呢一样嘢。 卖咩？ 所以原来有啲嘅朋友咧，就叫咗佢做 SIM 卡街。 吓系啊，专卖 SIM 卡。 我想讲我有去过嘅，但我唔知。原来那个可能有一些大家的称呼已经叫了去做 SIM 卡街了。 咁搞笑呢， 因为他们很多譬如你去旅行几日 啊， 你要买张 SIM 卡去到那个地方可以用的话，我都是在那里用的。 我在鸭寮街买的。 是的，桂林街。 是 的，桂林街。其实都是那头啦，完全街名我不知道，但那里真的有很多个排档，你就可以买到不同的 SIM 卡。 但那些 SIM 卡在譬如你一般在那些便利店没有那种的吗？ 个价钱不同。 价钱平 好多。簡單，我淨係需要同佢講就話嗱，我會去歐洲， 台灣四日，歐洲 係啦，去台灣四日嘅，跟住就會話係咪要無限用量啊？係點樣啊？係咪淨係要上網啊？佢哋解答得好清楚㗎，即係跟住佢就會問到，譬如歐洲咁樣啦，歐洲可能有一張 SIM 卡咧，就係歐洲十二國，有張咧就係二十國嘅人，呢個咧就邊度都得嘅， 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噶啦，應該。 因為佢有咁多檔嘅時候， 佢多得好緊要。 我去到，我個感覺覺得咧好專業啊，我唔會俾人呃嘅，覺得。 所以如果你講開 SIM 卡街嘅話咧。我而家想讲嘅地方咧，佢就唔系一条街嚟嘅，但佢都系个集中地咧，就系譬如喺呢个荃湾嗰个荃丰中心啊， 系， 佢里边全部都系卖咧俾外佣姐姐嘅 SIM 卡咯。 哦，又有唔同啦， 真系唔同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外佣姐姐佢都要攞电话上网嗰啲咧，咁你又好少可你会喺香港出张唔知咩嗰啲即系电信公司。 佢哋个 SIM 卡， 佢有佢平啲噶嘛，佢哋自己菲律宾啊或者印佣嗰啲咧系唔同啲噶。 所以但啲姐姐为咗有张即系嗰张 SIM 卡咧，佢哋通常都有多过一部电话。 系啦，但你知唔知咧？ 跟住我成日都谂，哦咁样嘅话，你用两部电话咪仲贵？ 我上次 唔会买 双 卡 机。系啊，我上次嘅经验咧就系，我怀疑你唔系同声同。同你嘅乡里咧，佢唔卖俾你噶，因为平好多啦。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老婆咧就良心雇主咧谂住我帮你买啦咁样。点知买翻嚟张卡咧，唔记得咗系呃钱啦，定系唔足称定嘅咩噶？跟住咧再同其他嗰啲雇主朋友倾咧，佢话：，唉，咁啊，梗系啦，你成个香港人走去嗰度买嗰啲外佣卡咧，可能佢唔卖俾你啊，呃鬼你啊。咁我就谂啦，哇，原来啲 SIM 卡咧，佢都可以分到咁仔细咧， 专 门有啲就真系外佣嘅集散地咁样咯。 姐姐咁鬼多， 系啊，即系 SIM 卡种类都系咁分别大。 有一条街咧，我真系留低唔少脚毛嘅。 系 佢咧系湾仔嘅玩具街。 哦，系，你都买过咩？ 明明系太原街，因为实在太多嘢可以买啦。譬如我所有嗰啲圣诞啊、新年啊嗰啲装饰啊、屋企嗰啲咧，我永远喺嗰度买嘅。 系 货多，价钱平，店员服务良好。跟住如果你要买道具啊，或者我去教书买啲贴纸俾小朋友嗰啲咧，哇，真系平好多噶！你冇听佢文具店，佢又唔系批发价，佢唔系做批发，佢做零售噶。其实成条街咧，即系话如果我话入咗铺头里面，真系负责系主要买文具嘅咧，四间到嘅啫。有啲咧就卖埋模型，又有几间啦。但你去到嗰条街嘅话，如果你想要氹到小朋友开心，买到啲平价嘅玩具嘅话咧，虽然我唔使去嗰啲咩咩城啊嗰啲噶， 系 喺嗰度要买玩具氹小朋友。一流 啊！ 因為 我未去過，我咧，因為我係九龍， 啊、 我哋九龍人啊，我哋去深水埗嗰個叫福榮街咯。 哦，係嗰度有多嘅， 係啊！我哋啱啱我哋電台嗰啲叫做聖誕飾物啊等等，我都係嗰度買 嘅， 我哋自己都會喺嗰度買玩具俾細路。 係啊，係啊， 因為佢就多就係、是。 种类都多嘅，系平啲， 又经济啲啦，叫相对地咁，所以咧就会去行嗰度咯。 系啊，诶呢度有条街咧，我有去过嘅，咁咧就系呢一个咧所谓传统市场街咧，我开头我又唔会咁分类，我会当咗佢系咧真系譬如话福建街福建街咁样咧，就边度咧北角嘅春秧街。 系 嗰阵时，因为我老婆佢就住附近噶嘛，咁佢哋又系嗰啲福建人集居地啦。有一年我咪话过年 年 三十晚我 喺 度 买， 哇，全部都系可以买晒佢哋嗰啲春饼啊，买佢哋嗰啲我唔记得咗点形容啦，成条春卷咧切晒角边啊咁样咧。嗰度仲要系电车路咧，你个感觉真系好似翻咗一个小市集咁样咧，好开心喎！系啊，咁所有人喺度讲晒嗰啲乡下话啊，即系所以春秧街就算你话你唔系福建人嘅话咧，见识一下都好嘅。好啦，听我哋听众啦，因为今日想同大家讲十八区里边嘅主题街有冇啲咩主题咧？闻所未闻嘅系啦，譬如香港会唔会有条底裤街嘅？ 有嘅话我哋会知， 系咯， 第一间 好 多 卖，系都系，嗰度都系底裤集散地，真系大笨象都有啦， 丝袜都有。 好啦，听下听众先，阿陈先生，陈先生 ，Hello， 你好，风骚快活人， 系你好，想分享下香港喺红磡条殡仪街咯， 哦，呢个出晒名，出晒名，系你咪附近街坊啊？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喂，嗰度有冇啲有冇演变噶？即系佢系由你一出世到而家都系咁多铺头啊？定系越嚟越多、越嚟越旺，定系有啲减少嗰啲嘢噶？ 越嚟越多咯，嗰度系吓冇咁多噶。以前可能系得一间两间噶咋， 系 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啊咁样。 系 慢慢就开始系上咗楼，我见到系咪啊？ 系啊系啊，嗰度好多嗰啲庵堂啊，都搬埋上楼咯。 系啊，我都有试过要出席去。 殡仪公司啦、庵堂啦、花档啦，即系三样套餐嚟噶嘛，佢嗰度。 系啊系啊。 其实你喺嗰度附近住，嗰个感觉点嘅咧吓？ 开头会唔会唔惯噶？ 其实就你初先入去就个心都系硬系认住唔系好舒服嘅，但系你慢慢習慣咗就覺得冇乜嘢咯。 哦，咁佢哋嗰度啲生態點嗱？因為點解咧？譬如如果我哋唔係住附近咧，我哋真係有需要先會去咧，可能接觸嘅時間就一兩次啫。你見到咧，佢哋我唔知啊，佢哋呢啲行業咧，會唔會好似一般鋪頭咁樣咧，無端端促銷啊，派單張啊，有冇呢啲嘢噶？ 咁就唔會嘅，咁 好難促銷嘅。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大家嚟試 嚇。個時個節嗰啲鋪頭咪會 避一避咁 樣，啲咯，咁 係係 係， 即係冇理由年初一去想去 幫襯㗎。 唔係 因為見到有啲鋪頭，佢哋會喺即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嗰啲先人咧未上到位㗎嘛，咁就會擺放喺嗰間叫做壽衣 長生殿。 長生殿啦，跟住佢哋又會喺度即係燒一啲冥香啊，咁會即係會咁做一啲少少儀式㗎，係咪都會成日見到呢啲㗎？ 會㗎會㗎，你有陣時譬如你清明重陽啊，咪多好多鋪頭喺出邊。 系咯， 拜祭啊，烧冥香啊，咁样咯。 系，即系你哋都唔会话喺嗰度 习 惯咗，系咪都唔会又话有啲咩禁忌咧？就可能阿妈话喂几多点就唔好落去啊，或者人哋做啲咩法事，你唔好走落街，系咪都冇乜呢啲嘢噶？ 都冇嘅，譬如你见到人哋喺嗰度有啲拜祭仪式嘅，你咪行开少少咯。 嗯嗯嗯 ，OK。 我觉得唯一最方便睇到一啲变化咧，可能就系嗰啲叫做咩烧祭品嗰啲咧，纸扎祭品啊，因为我哋。连讲新闻都话咧，佢每年都与时并进噶嘛。啊，旧年就 iLong 啊，今年咧可能有个跑车嗰啲咧，你哋会唔会成日都装下嗰啲制品就比较得意啲咁样噶嘛？ 有啊，有啲直头系成只狗仔咧，成只狗仔啊，咁同埋咧有啲成只马咁样都会 做下 马 主 啊。个 size 真系真马咁大噶？ 一比一唔会啊嘛？ 冇咁就冇咁大，即系好似 即系狗， 好似普通嗰啲小朋友玩嗰啲玩具车咁大架嗰啲咯。 哦， 哇，都唔细喎。 我嗰时见过最劲咪有按摩椅咯。佢扎咗按摩椅出嚟，我真系觉得， 我真系未见过。 系啊，马 就 犀利。 可能落到你细细只烧落去，跟住佢就会慢慢长大 噶 啦。系啊，可能系啊，真系系啊。好啊，你呢个叫殡葬街呢个都几特色嘅，的确系。多谢陈生啊 ，thank you。 系，拜拜。如果你讲话仲有一啲街咧，可能你唔系有目的嘅话咧，你平时路你唔会路过噶，就系讲紧话嗰啲车房街系啦。我觉得我哋今日系啊，即系都几多噶，原来咧。我哋同学仔帮我哋揾到啲资料咧。如果你话 以成條街都係以車房作為集中咧，佢起碼有四條， 係 一個就係九龍灣嘅啟祥道一帶，係真嘅，即係我有陣時 都 會去。 我都知邊度。 係啦，其實都好近展茂啊嗰度嗰度 頭啊嘛。係啊，好多嗰種叫做汽車維修中心又有啦， 係 車房又有啦，車廠都有嘅，大品牌嘅車廠都有。 係啦，咁嗰度就好容易俾你睇曬 嘅。暫時嘅即係嚟係啦， 街頭街尾齊曬， 大家格格。 係啊，真係啊，品牌嗰個品牌，佢四隻角落頭都係。 有 一 有 架 有架， 跟住打橫就越嚟越名牌啦，嗰啲鋪頭嗰啲賣名車噶啦， 係啊，即係唔買都嚟睇下都 OK 嘅。咁又另一個就係頭先講話土瓜灣十三街啦，嗰個真係出曬名啊！嗰個密集嘅情況咧，直情我有一次去朋友介紹嗰度整車嘛，哇，使唔使咁逼啊？你條路一攝入去咧，全部左右兩邊都係即係車房啊嗰啲朋友咧，所以咪見嗰啲奇景咯，一有抄牌咧，啲人衝曬出去，哇，守望相助嗰種即係感動位啊，真係。 仲有呢個叫葵涌石蔭路啦，元朗粉錦公路咧，都係即係好多 車房街， 車房街 係啊，呢都幾多嘅真係嚇。好啦，嗱，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同你講下咧，究竟香港有啲咩街道嘅？喂，你都可以提供一下啲資料嘅喎，有冇啲咩主題街咧嚇？ 好啊。 睡床内，小蚊躲入我梦魂内，小小生命存活要紧，一生给他饱满未来，只想体验爱是存在，细鲜花尽管极快凋谢，愿意再让我可以等待，学懂怎去自爱，当然将我 听到个把声都话似梁咏琪， 我真系觉得好似朱主出道嗰阵时嘅声音啊， 系啊， 一把新嘅声音，新嘅新人啊， 李正君啊吓，呢就系小蚊烂啊咁 啊， 系啊，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吓，咁啊，究竟香港仲有啲咩主题街咧？ 好多听众咧就留咗言嘅，譬如阿勇哥啦，讲咗好多啦，雀仔街啦、花园街啦、玉器市场啦、女人街啦、庙街啦、新田地街等等啊，佢真系写咗好多。 咁新田地街系咩街啊？ 我唔知道，佢写咗街名啫，我唔系熟嗰头。但系譬如荷里活道咁嗰边咧，就好多咧都系有古玩响度嘅，即系卖古玩嘅街。另外上环啊、海美街啦， 呢个 都犀利啦， 系啊， 都 会集中啊。 系啊，咁啊，争取时间有个。电话原来打咗入嚟， 好 啊好 啊 好 啊， 罗先生， 罗先生你好 ，hello， 三位年轻人， 系你好你好， 你想介绍边条街？ 我介绍南昌街最早期 有咩特色？ 嗱，而家就南昌街咧，就成条而家做咗花园啊嘛， 系 啊，未做花园之前咧，嗰度咧都系卖五金啊，卖上六十年代嗰度最出名就卖乜？你知唔知啊？ 咩？ 卖咩啊？ 卖水桶啊！制水嘅时候， 系啊，卖水桶啊！ 真系你唔讲唔知啊！ 六十年代真系唔知喎。 你问你班你问翻你 爸爸妈妈 可能都未知问你阿爷就得。 哦，咁啲水桶 好多人四日啊，楼下山水喉啊，冇乜地方买水桶嘅多嘅啫。嗰啲铺头仔咧，五金铺仔冚唪唥搭晒啲棚，做定啲铁桶、水桶。嗰阵时咧，嗰间乜 A 嗰度未出名嘅，之后先出名。但咧，嗰度嗰成条街咧，嗰啲铺头就。我哋即系小市民生活 明白，就喺嗰度可以买到翻嚟。喂，即系嗱，时间短短，是但系带我哋穿越咗咧几廿年嘅历史啊！真系多谢晒你提供，系啊，听新闻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说，民阵会参与大专学界的和平集会，但未清楚升级方式。他说上星期三民阵发起集会，警方将催泪弹射入示威场所，令长者和年轻人要逃生。他不能够再将期望参与民阵和平合法运动的市民陷于危险的地方。岑子杰又说，民阵选择嚟紧星期日落区，是因为建制派地区层面指特首林郑月娥已经道歉，混淆视听。他认为不能够俾建制派将黑讲成白，要在地区舆论做得比建制派更好。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政治运动都要争取最大民心所向作为基础，如果民心逆转会影响争取的力量，要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政府决定今个立法年度结束之前不会二读国歌法条例草案，而明日大屿前期拨款计划就调到财委会议程的最后一项。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形容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希望大家停一停，不要挑动情绪和仇恨。他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将警民冲突的矛头指向警方并不公道，不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但若果是调查整件事就可以考虑。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非针对警方，而是希望还原真相。他又说，民建联过去一直大力支持修例，现时是被政府挑起，他们可以考虑成立苦主大联盟。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北韩，展开一连两日的国事访问，成为相隔14年再度到访平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报道预计，习近平将获北韩安排最高礼遇，领袖金正恩前往平壤顺安机场接机，而在平壤多个主要地方已经挂起两国国旗以示欢迎。报道又说，假如天气条件许可，金正恩和习近平可能一起坐开篷车接受民众夹道欢迎。分析认为，今次中朝领导人会面安排在 G20 峰会前，是给机会中方展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同时向美国传递停止再就气核事宜向北韩施压的讯息。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朝早和其他声援人士大约10个人到北京司法部抗议，不满山东临沂监狱和济南司法厅违法，不给家属和黄全章见面，要求司法部监督和纠正。司法部派人要求李文竹离开，到司法部的上访处再反映意见。在双方理论期间，有大批未有表明身份的便衣用多份报纸和雨伞阻挡记者拍摄，并且有公安抄录记者证。李文竹说，黄全章的姐姐黄全秀昨天在临沂监狱查询，对方仍然以会见失踪收未完成为理由禁止家属会见，她十分担忧丈夫的身体状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6点，升284点，成交金额49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5点，升239点。 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8升5.6，中国平安93.55升2.55，盈富基金29升3.5，友邦保险81.45升1.45，美团点评62.35跌1毫，建设银行6.62升8仙，工商银行5.99升3仙，金蝶国际8.7跌4.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9，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90，升156，港金现价报12,860升2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78.67美元，卖出1,37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唉，崔杰堂，我就奉劝你呢排咧就唔好放嗰啲食好东西啊，嗰啲相上网啦。 阿思芬，我奉劝你呢排咧唔好放嗰啲放闪相上网啦。 咁我啊冇噶。吓， 点解你冇嘅咧？我都想问好耐噶啦。 即系你， 你而家答唔到我唔紧要，你今个礼拜六慢慢话我听咯。 星期六晚10-12，思芬、崔杰堂，周末有情人。 On a Saturday night。 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啡色，啡色好似我好普通嘅一个颜色，但系你当你衬下再望耐啲，你又会觉得几靓嘅呢样嘢。同埋佢人好啡啊，即系好东南亚嗰啲 feel。 Hello， 大家好，我系 Purple 吴子允，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乔芳，你做乜着到咁样开工啊？ 背心短裤拖鞋系咪好潮好潇洒呢？ 你故作潇洒，你应该着保护衣物同埋防切割手套啊！ Gordon， 你做咩啊？笠住耳筒嚟开工啊？ 豁豁出去，听住音乐嚟开工，唔系好潇洒咩？ 你呢啲叫做故作潇洒，适当嘅时候要戴耳塞同埋护耳罩噶。 你哋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加分有佢哋。 暑期工作选择多， 安全为先，咪拣错。我哋系 BOP。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乔峰、Gordon 呢边啊？喂，呢边啊？喂 ，Hello，Hello， 甜甜， 甜甜少有、啊，你咁准时嘅？ 你请我去玩啊嘛，我梗系要准时啦。哎，我哋去迪迪尼一定系海水公园啊。我其实两个都想去嘅，不过咧今个月咧系我生日咧，可能咧都有免费嘅，去边个都得噶。 我哋好似唔系去主题公园喎、 啊。吓、啊，咁你约我系去边度啊？ 去到你咪知咯，行啦行啦。 好惊我，你唔话俾我听，我唔知去边。乔峰哥顿，你带我嚟一啲咩地方啊？我啊，咁好似都好冻咁样我。 Hello， 乔峰、Gordon， 同埋婶婶，你哋好。 Hello， 浩 Sir， 浩 Sir 啊，我今日带埋个同学仔嚟啊，佢叫甜甜啊。 系啊，我唔系婶婶啊，我系甜甜啊，浩 Sir。 哦，我以为你哋学校嗰啲清洁婶婶都跟埋你哋一齐过嚟，真系有心啦。 点睇都唔似啦，浩 Sir，、 嗯、 你近视咧可以戴翻副眼镜嘅。 好嘅。 喂啊，你带我嚟呢度做咩啊？ 咩嚟噶呢个地方？ 呢度其实就系丰苏社区中心。 喂，甜甜啊，今日呢度咧有一个揾工导赏团噶。吓， 揾工？边个要揾工啊？你要揾工定系你啊 ，Gordon 啊，乔峰你要揾工咩？ 沈三，望翻我呢边先。 冇事，我系甜甜啊，你又唔记得啦？头先佢哋两个同学仔 已经讲咗噶啦。你本身就已经有份清洁工，就梗系安心啦。你啲同学仔冇噶嘛？ 系啊，清洁好轻松，我知道。 暑假就到，好多后生仔想揾份暑期工，吸收下社会经验，我哋应该鼓励噶吓。 我知道，但系揾工。咁我唔係㗎嘛，同埋有咩工係啱我做㗎，我乜都唔識㗎。 放心啦，甜甜，今日嘅揾工导赏团就係想帮我哋揾一份合适同埋有意义嘅暑期工。 係咪真係得㗎？你真係信佢？你睇佢，佢叫我名叫我几廿八次 啦。OK㗎啦，沈沈。 我叫甜甜，你唔好加多个女字边，又加咗啲嘢喺度先啦，加盐加醋唔得㗎。 好啦，你俾人讲啦，好唔好啊？ 系啊，入去你又知㗎啦，行啦，哎呀。 好啦，各位，呢度系我哋嘅第一站 快餐店。 咦，饮食业好喎、啊，应该好容易做，同埋包食先好嘛。我哋会揾我最中意食嘅嘢嗰啲公司嚟做。 所以话咧，你虽然年纪大，但系见识少咧。 我唔系年纪大，飲 食 業 這 我同学仔嚟 嘅。你不停 repeat 啊嘛，好多即安健常识你要留意噶。 呢、這个我知道，因为咧我屋企人咧都系做飲食业呢一行嘅。我听佢哋讲喺厨房做嘢要小心跣亲啦、烫伤啦、烧伤啦，同埋俾刀割伤。仲有啊，喺未受过训练同埋冇监督之下，千祈唔好用嗰啲危险机器啊，例如嗰啲咩面团混合机啊、碎肉机嗰啲咁样啦。 哇，咁复杂嘅咩？ 系啊，另外咧要小心处理化学清洁剂啊，要清楚了解化学清洁剂嘅成分、潜在危险同埋需要采取嘅安全措施。有需要时要佩戴合适嘅个人保护衣物，例如胶手套、眼罩等等啦。仲有啊，如果厨房有噪音问题嘅话咧，雇主需要针对噪音来源作出适当嘅控制措施噶。 咁一定唔会请我。 例如啊，适当保护机械工具去减少操作时产生嘅噪音。有需要嘅时候，雇员都要佩戴适当嘅听觉保护器，例如耳塞或者护耳罩咁等等噶。 嗯，讲得好啊。嗱，我话你听，你哋啲年青人。去餐厅做暑期工，有啲无良老板可能会叫你帮手搬搬抬抬，你知唔知？一个唔小心会发生咩意外？ 譬如蔡都傻啦，佢叫我搬又唔系话我搬唔喐啊，重得滞啊嘛。咁我都知道，如果搬重嘢嘅时候咧，唔识得要正确姿势咧，就咁好容易扭亲啦，又或者整亲背部啦，受伤噶。所以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应该咧就利用一啲机械辅助设备搬运同埋处理物件，最好啊，梗系叫人啦。 所以唔好睇小饮食业嘅危险啊！好啦，跟我嚟，我哋去第二站。 咩、哦、站啊？系工厂区啊！工厂区我唔做工厂，我唔会做工厂妹万岁噶、啊。 停，错。 咩、 我就系要告诉你哋，揾暑期工唔好揾一啲要操作危险机器嘅，譬如剪床啦、烫衣机啦，又或者要操作起重机械之类嘅。因为起重机械一定要由受过训练，仲要年满18岁嘅人士先至可以操作嘅。你两个都未够18岁，你就过咗啦，又冇受过训练，所以都系唔可以拣呢啲个工作。 我都未噶，我系佢同学嚟噶，我17岁半噶咋。check 咁啊，要18岁先做得，咁你带我嚟呢度做乜啫？无端端点会去操作呢啲起重机械啫？ 阿豪常，我哋做呢啲暑期工咧，最多咪都系操作啲好轻便嘅机器。 咪就 系 咯，揿下掣啊，开下关啊，咁样啦。 就算操作啲轻便机器，都要了解晒佢哋嘅运作程序，你唔可以求求其其去开工噶吓。 好 Sir， 好 Sir， 咁我哋做暑期工，仲有咩其他嘢要注意噶？ 有，跟我过嚟第三站啦。暑期工除咗唔应该拣一啲要操作危险机器嘅，18岁以下嘅同学仔，即系你两个啊，嗰、那个可以唔使听嘅。 唔系啊， 喺一般情况之下，都系唔需要拣，亦都唔可以拣喺地盘工作。 咦，呢度啲小册子话咧，一啲同火、高温或者化学品有关嘅工作都唔适合喎。 咁我都唔明白我哋今日嚟呢度做乜，咩都话唔啱我哋做。其实好多工作我听落都好难做噶，所以咧我哋应该唔使做暑期工啊，唔好烦啊。 哎，浩 Sir 啊，呢度咁多部电脑嘅，你系想话俾我哋知要上网小心揾工俾人呃啊？ 呢样固然要小心啦，不过呢度嘅电脑系想话俾你哋听。可以上劳工处嘅网页睇多啲关于唔同行业嘅职安健嘅资讯，记低佢啦。

作废，赦免各种失礼，演戏世俗压制。Come on, let's get crazy, it's getting crazy, crazy, crazy. Oh no, sad baby, 不可制止。你断了过气衬衣，谁曾敢我会出事 ？Yeah. Oh no, sad me free.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天狼你要 set me free。 系啊，嗱，诶，成日都话网红，网红啦。如果你做到網紅的話咧，真係好似有好多嗰啲錢啊、名利 啊 各樣嘢。 但係要睇下佢哋點樣去博出位咯。上次咧咪話講緊有個有個係姐姐啦，去山吞呢個八爪魚喺度吸盤咧，吸到自己面紅樓高嗰個，咁咪又係博呢、這個誒嗰啲網民去 like 佢。 係啊， 啱啱喺內地發生咗一件事。 係。 他哋本身唔需要搏去紅噶啦，所以其實我諗佢哋每一日都仲搏緊嘅。但係今次因為一件事，令到一眾網紅唔係淨係一位喎嚇，原形不露。 哦，我知啦，我知啦，一定係佢個特效鏡頭失咗效。 係啦， 我真係啊， 嗱， 佢耐唔少都出現噶咯。 嗱，但係有陣時永遠都話佢哋未有用到濾鏡嘅， 係啦，就係、是、呢個咯， 即係全部咧啲面色咧就好咗嘅，塊面尖咗嘅，冇紋嘅， 即 係 黃彦祖，黃彦祖啊變咗。係 咯，黃彦祖係邊個嚟？ 我就想話啊，黃耀祖變咗吳彦祖啊，係、 哦、 啊，真係一用咗個濾鏡就變咗咁樣啊。 係啦，嗱，但係今次 真係好犀利。 但係平時你都會話佢哋自己一個人開嚟屋企度直播。个滤镜出咗事嘅话，都系自己一个人原形不露啫。 咁嗰个滤镜就变咗滤街坊镜， 系滤自己啫，都系咪？但今次你讲得啱嘅、 啊， 真系滤街坊，因为唔系一个网红，系原一群人啊，佢哋全部都原形不露。 哦、我估系咪因为嗰个直播嘅嗰个 app 咧，可能突然间网络失灵啊、失效啊，即系佢以为自己就即系着咗件靓衫，点知变咗国王的新衣？ 嗯， 嗰一刻就叮咗出嚟。 即系好似琴日阿足足讲话访问咧，郑耀基 key 咗嗰个嗰啲 猫面啊，嗰啲上去， 即系有啲叫做技术上面嘅失误。 今次我会话唔系技术上，系人为上面嘅， 同 嗰个滤镜我会话有关系，但唔系直接嘅关系。但系呢一班人究竟佢哋真嘅面目是如何咧？ 点咧？ 大家睇得好清楚啦，因为喺内地咧有一位嘅网红啊结婚。咁开心嘅事，你谂下结婚，佢又系网红，梗系要即刻现场直播啦，系咪先？ 啊，下 like 都要啦。 系啦，而佢自己本身系一位网红啊嘛，佢就邀请咗好多嘅同行， 其他网红 都系网红， 哦、 一齐嚟参加我嘅婚礼。 骗子大聚会 可以咁样讲、 哎， 因为真系骗子大聚会，佢、哎、咧就即刻咧就做呢个现场嘅直播啊。而所有人当睇住呢个直播嘅时候咧，真系发觉， 哦、oh 这个系嗰、那个。唔系啊，话同我平时睇唔一样嘅，点解可以争咁远嘅？ 应该唔俾入真系，话先生你边位啊？咁样 真系唔系一个半个嘅影响，系全部都见到，真系唔同样。嗱，我可以同我两位拍档分享一下 嘅，即系对比图。 系啦，呢一度咧系其中一位。嗱，首先咧，好年轻，好靓嘅，一个咧就 系 现场版，一个咧就佢平时上镜嘅版本。 哦， 嗱，呢个就咁睇咧， 又唔算摊太远， 咁都靓嘅， 上镜版白啲咯， 系啦，即系再修饰多啲 咯。OK啦。 好，咁如果呢一个咧，豪仔， 嗱， 以你咧即系见女仔嘅经验都 好 多，系咪？ 好啦，哇， 话咩咧？ 佢阿妈嚟噶， 哇， 阿田啊，都做网红嘅，你明唔明白个分别系乜嘢？ 佢唔系阿田，佢系 Auntie 嘅。 即系而家。 抖音好多啦，化妆前化妆后啊嘛。 即系佢嗰张相咧，个最大嘅对比就系首先一黑一白啦， 系肤色有分别， 肤色一黑一白啦。 唔系咁样上咗粉咧，一定系白，即系讲紧粉底啊 吓。而家都有，佢去人哋个婚礼，佢化全妆噶， 系啊，因为滤镜系唔同噶， 同个化妆嘅技巧佢冇 一个尖面嘅，一个咧就系平面方角嘅， 佢净系 Pizza 面， 系啦， 一个系间尺鼻嘅，一个系猪胆鼻嘅， 仲要一个咧，嗰两个颧骨咧，其实就系收埋咗嘅。另外一个咧，嗰两个颧骨咧，好似突然间咧，嘣一声咧，哇，人权发泄出晒嚟啦，哇！ 而另外一个对我嚟讲，我觉得好震撼嘅，就系一个对眼咧，真人版系同我不相伯仲咁大嘅，但系咧上网嘅时候你睇到噶。另外嗰個咧， 冇啦，我見到個我已經唔敢再望啦，真係。 咁我同 Angelababy 隻眼， 同埋佢嗰個嗰張相咧，佢仲要裂齒而笑咧，即係露嘴露咗個棚牙出嚟而笑咧， 同平時嗰啲擺曬 pose 爭好遠。 由櫻桃小嘴變咗血盆大口， 真係要好好珍惜我。即系我咧，从来 愿闻其详啊！ 我想问啊，仲问 系好难得。 我但愿他珍惜你，点咧？ 好难得会睇到咧， 咁表里如一嘅。 系啦，我嗰啲又真性情，跟住咧个样子又真，从来都冇整假嘅。 系喎系喎， 跟住咧又冇压力，有时化啊间唔中咧俾啲甜酒嚟化下妆，又几好睇。 嗱，真系嗰啲甜酒我唔想要嘅。 系咯，唔使啦。 嗱，仲有嘅呢个咧，我会咁样形容佢平时咧。网红嗰个样咧，根本就唔系中国人嚟嘅。不论系眼嘅比例啦，你当佢俄罗斯人，我信；你当佢系日本嗰啲卡通片嘅女主角只眼嗰啲咁大，我都信。 系， 同埋你睇完个真实版，你就知道咧，现实同埋梦想，哇，豪仔呆咗啊！佢俾人打咗懵仔针啊！ 一个系新娘，另一张相系怪诞师新娘。 佢哋系同一个人啊， 太远啦，争得， 即系争两个。 其实我觉得佢哋可以挑战咧，警察嗰啲咧认人小组啊， 认唔到啦，点会当系同一个人啫？ 你点样拼图捉到佢咧？真系， 因为呢啲其实 key 得太差啦，佢成搞到好似卡通片嗰啲人咁啊。 咪就 系 咯， 但系卡通片嗰阵时佢先可以成为网红啊嘛。如果唔系靠住佢呢一个样嘅话咧，佢只不过可以成为一个网中人嚟嘅啫，即系做一个网红。 我头先咪话咧，真系怪诞师新娘啊，系咪就佢结婚啊？ 啊，系啦，应该系。 哇！但佢老公娶佢， 可能佢老公都系咁， 可能性格好咧。其实， 如果你觉得嗰个震撼嘅话，我个王牌未出，豪仔。 嚟， 真心阿田同 Kitty 原来系同一个人。你睇呢张相，仲唔系阿田同 Kitty 系同一个人？嗱，即系真实版嗰个女士啦，冇颈嘅，简单嚟讲，因为真系个面系比较厚，比较圆。咁同阿田嗰个感觉系类似嘅，但用咗滤镜之后咧，瘦过 Kitty， 块面尖过 Kitty， 点样认系同一个人呢？ 所以我哋除咗知道佢哋都系踎低去厕所之外， 系啊，冇乜其他嘢啦，系同埋有眼耳口鼻咯。 即系咁咯，食饭前同食饭后咯。 咩啊？ 食咩先佢？ 系 咯，一餐会变成咁嘅。 食饭后啊，咩意思？我唔明。 食饭前嘅咪瘦咯，尖晒面咯，吉死你咁滞咯。食饭后就吹胀咗咯。唔系，佢哋其 实 全部系咩咧？我终于明啦，佢哋嘅生肖咧系超越咗十二生肖以外，佢哋全部系属鸡泡鱼嘅。而鸡泡鱼嘅特性咧就系平时细细粒，一受惊嘅时候就。涨到好大嘅， 但我谂受惊嘅应该系平时睇开佢哋嘅网民，系咪？ 所以我最后我拣呢只歌俾佢哋，真系一流嘅。 咩歌咧？呢首系 《哥斯拉主题曲》。 僕が君に何か渡せるものがあるとするなら、教えてほしい。何が必要で何が足りないのかを、それでも君は一人で歩く、何もいらないと強がって祈りたいよ、君のため。Try to move on. 啊，你唔好误会，我哋唔系外貌协会嘅成员啊。只不过既然你都觉得外貌唔重要嘅，何苦平时呃人呢？ 佢哋就觉得外貌系重要咯，但系觉得自己不足嘅话，又用科技帮帮手咯。 证明咗你好难喺虚而踏足去现实，仍然可以咁样保持美丽，真系啊！听日见到， 拜拜。 拜拜。